好有帮助，双方相互了解会有利于处理复杂的关系。但他说领导人的接触不是促进贸易谈判的必要条件。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2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32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3点，升1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5.8跌7.8，友邦保险82.8升2.5，融创中国16.8升9.4，美团278.4升1蚊，阿里巴巴160.2跌1蚊，中国平安57.15升4.5，盈富基金25.2升6仙，药明生物106.3升2.3，泡泡玛特59.25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451，瑞士法郎8.485，澳元5.709，加元6.238，新西兰元5.504，欧元8.947，每百日元对港元6.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12.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9319点，升214点。港金现价报1719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69美元，卖出184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佐敦的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小隧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小隧道一段比较挤塞。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环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狮隧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在港岛区山顶道较早前由于有冧山泥，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就不能够行这个路段，影响到马纪仙峡道上行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汇豪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佐敦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小隧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一带咧就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呢，自己呢在出边仲有其他工作㗎喎。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呢，要直接返去电台做朝早节目嘅。依家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饭数嘅，佢就係晨光第一线嘅阿欧啦。

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流流偶尔放肆放任，苦苦是正，流流偶尔放纵放浪，再去力拼，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流流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早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早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正经，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醒。 反正经，我哋由许志安嘅呢首歌曲《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上到凤凰声声啊！22度气温，相对湿度40%啊！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天晴干燥，大家搽多啲润唇膏或者叫 honey 搽完之后点样啊？ 绝绝绝！ 要早变早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早变早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正经，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一反正经，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 冇错啦，每朝早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嘅时间开始咗，有我哋三个陪住你一齐打打卡哦。许志安呢首歌开始， 我哋应该有首歌叫做《我哋唔正经》，佢系反正经，我哋唔正经， 我哋一啲都唔正经，一啲都唔正经，我哋唔正经， 嗯，正啦，边个都好， 你填啦，好唔好？你填字好快咩？ 我哋 揼金嗰啲咁啊，填曬呢啲音樂咪算咯，係咪？喂，嗱，今日咧作為一個曾經嘅小朋友啦，咁我想問大家，你哋小朋友嘅時候咧，有冇啲咩好特別嘅錢鈎，或者你以前有冇啲儲蓄嘅習慣？ 有獅子，我第一隻係獅子錢鈎。 其實咧，你係咪講嗱？你嗰個獅子錢鈎係咪獅子銀行嘅？ 獅子銀行， 獅子銀行仲有一款錢鈎，你知唔知？ 我知啊，佢有另外嗰只啊嘛，卡通獅子啊嘛， 係有一個大嘅銀行嗰個大廈， 你又有 咁多嘅？ 因為屋企有多人啊嘛。所以就一定會係揀兩個噶嘛，佢有兩個嘅，有一個獅子錢鈎就係佢嗰個出邊嗰個大獅子，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嗰個舊嘅舊款嘅 大廈， 係啦，冇錯，又匯豐銀行啦，就係匯豐銀行嘅大廈， 係啦， 咁嗰個咯， 我嗰個反而有印象，獅子銀行。真的有獅子錢鈎㗎， 有 門口有兩個獅子啊嘛，係啊，啡色㗎嘛，直頭 exact 係啡色㗎， 好靚。 其實嗰時候好唔中意㗎，中意恒生銀行嗰個㗎。 恒生銀行 係咪？恒生銀行嗰個有少少似就獅頭乜嗰只嗰只咁樣嘅發嗰個獅子啊。 阿李婆提醒你，你嗰啲唔該你奪咗佢啦。 我明啊，但係我已經奪唔到啦，奪唔到。 我好羨慕你哋啊！ 點解啊？你用只乜嚟儲噶？ 你咪有咩儲啊？你有錢開， 咁你點儲啊？ 你要開account，你先至可以送咩俾你㗎？ 咁你有冇儲錢咧？ 我买一个红色塑胶嘅猪仔 钱，嗰只都好正啊， 都 OK 啊， 而家都可以买翻啦。软淋淋 嘅，陈皮啊，软淋淋，系咪？ 同埋以前咧，有冇发觉咧？就系咧，惊你自己撩啲钱出嚟使咧。仲有一只嘅就系咧， 锁噶嘛， 有入而系冇出嘅。我哋头先讲嗰啲咧， 要打烂佢噶嘛， 就已经去到你已经有钱要去开一个银行户口咧，佢先至系银行送俾你噶嘛。但系喺最早再早期啲，嘟去到你再细啲嘅时候，屋企人咧希望你有一个储蓄嘅习惯，一定要。買一個嘅 豬仔錢鈎 俾你係咪？你未必係豬仔嘅，豬仔有隻粉紅色噶嘛，有一隻你講嗰只就係有啲膠味噶嘛，係啦，就係呢個紅色噶嘛，仲有一隻嘅。一個 好似個鼓咁樣， 係啊，似個鼓咁嘅有入就冇出嘅。嗰陣我先最毒啊， 係啊係， 好難撩啲錢，你有冇試過？ 我 真係撩過嘅， 係要一定要嘈到佢滿曬啦。 嗰時就真 係 撩過。 細個時候都有江湖救急嘅咩？ 梗係要啦，點解唔使先？ 係啊，咁啊咪就一次過打爛佢噶嘛。 我唔捨得打爛㗎。 跟住你就會數完之後咧，就先攞去存款㗎嘛。 你細個要儲錢，你有冇攞翻啲錢出嚟用啊？咁 梗係有試過啦，咪撩佢出嚟咯。 你江湖救急救啲咩啊？救啊八婆真咁樣啊？ 生牙针同埋大粒针， 我就话我要还钱啦，咁样 我要用大粒针去睇戏啊！ 你点解会有江湖救急啊？ 唔系咯，我头先咪讲点解咁细个有江湖救急咯？ 肚饿要买嘢食， 梗系买嘢食，买啲无谓嘢啦。 咁唔系叫江湖救急啦，你人 系啊， 咁你咪日日个江湖都救几次？ 佢根本就系一个江湖啦，自己。 你个江湖 唔系我记得两样嘢，第一就系嗰阵时咧买嗰啲电视书啊，你有冇买过啊？ 冇。 咁咩叫江湖救急啊？ 金电视嗰啲 系啊，金电视啊， 你点解要买嗰啲？点算？ 我家姐期期买，跟住佢又话：喂，到你买咯。 哦， 你就要买噶啦。 咁衰嘅你，即系家姐买完之后，你就系睇。 佢买三个礼拜到我买一个礼拜。 好应该啊。 咪咯。 咁呢啲唔系叫江湖救急。 呢个我哋嗱，另外一个咧就系肥仔，有一年咧， 你嗰个同学肥仔， 同学肥仔， 肥仔已经成为你生活嘅一部分。 方科度啦。佢话要买一条皮带，就话借钱$40嗰条皮带。 哇，好多 钱！点解你要借俾佢啊？ 佢想买啊嘛， 因为佢勾住你手指公啊，又喺你手扣住手指公。 嗰条系一条名牌嘅皮带嚟嘅，嗰时靓仔系啊 ，P 字 贵噶啦，$40好贵噶啦 ，P C 啊，系啊，冇错啦，俾阿轻轻嘛， 佢系都要买 $40好贵啊， 好贵啊， 贪虚荣啦。 嗰阵时我买一对名牌 boot 都系$30噶咋 ，boot 我真系记得$40，佢系都要，佢话你借。几蚊俾我啦， 争少少啫。 系啊，咁咪借俾佢咯。但系应该都冇还咗。 咁你咪起，佢又开始。 我开始怀疑你同阿肥仔嘅感情咧，好奇怪。 我觉得你哋感情好深啊。 佢曾经同我讲过，如果唔还钱咧，嗰条皮带咧借我用几日得唔得？ 哇！佢条皮带， 因为佢 系 谂，佢系谂得几周到。 系啊， 亏佢谂到。 系啊，真系亏佢谂到。 以后咧，我所有衫裤系咪你俾钱？我着完俾你着，我啲底裤啊咁样俾翻晒你，好唔好？ 咁点解唔我着？ 咁你话你蠢咯？咁点解嗰时你信阿肥仔啊？ 咁 点解肥仔 佢啊嘛？ 肥仔你俾钱，梗系你用先啦。 我几蚊咋？佢都系大户嚟。 你同肥仔有啲嘢， 有啲嘢系为咗为咗嗰条皮带吓。嗱呢条嘢系我噶，都系你噶吓，一日用几日啊？呢条皮带 靓啦，嗰啲哇！ 阿肥仔有啲肥仔有啲人， 我梗知啦，我贪慕虚荣大噶嘛，乜嘢牌子知啊？嗰只 系啊， 仲有咩？ 嗰只系真系最 hit 嘅， 梗系最 hit 啦，$40应该差唔多系买到啲嘢啦，你唔 系 boy 咩？ 系啦。咁一个储钱咧，其实咧真系好多细个时候都系有储嘅。 有嘅， 你有冇听嗰只歌广告歌系咁啊？小莫小鱼， 我觉得首歌非常好听。 渐成大海汪洋，细莫细鱼沙粒，渐成大地四方。各位朋友，你一定要储蓄，如果唔系，你就好似马小强咁抌堆噶啦。 喂，呢首歌我其实觉得好得， 某间银行嘅， 系咪啊？我知， 系啊，有间银行嘅， 费事讲银行，你又话， 唔讲唔讲边间， 系 啊，但系好听呢首歌， 非常好啊， 但 系 好有意思嘅， 嗯， 冇错啦。咁有个调查咧，就话人啊，即系香港人啦，其实而家个储蓄咧就开始下跌啦。咁啊，储蓄嗰个额咧平均数啊，下跌至$6,600每一个月。喂，其实真系好容易明白啊， 6,000 好容易明白。 喂， 当你嘅人工少咗，或者做生意生意少咗等等，或者样样嘢贵晒，我就储唔到噶咯。 一个月储得$3,000-4,000，我觉得已经好叻仔噶啦。 你而家差唔多， 我 冇啊，而家我储唔到啊，而家我直头系。 而家梗系冇得储。边做啫？系啊， 洗突啊，仲要 冇错， 嗯， 系啦。咁呢个调查即系话咧，香港人而家咧调查嗰个储钱少咗啦，亦都问及佢哋拥有储蓄带嚟嘅安全感评分啊。 你几多钱？ 显示咧今年嘅评分咧53.2分，低过，即系个安全感今年咧系低过嘅。受访者平均认为咧，你个储蓄起码咧大约有$49,000就有安全感啦， 梗系冇啦，49算得乜嘢？ 咁你要谂下啦，因为有啲入息真系得$10,000，$49,000对佢嚟讲，可能都已经储好一年。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佢要喺個銀行個户口裏面有49万，佢先至會覺得有 安全 感。 係啦，冇 錯，少啲喎，係啊，少啊，起碼求求聲。係 啦，即係起碼我諗有100万啦，你就會起碼咁樣，你先覺得舒服。 屋企有事，你攞20万，起碼用到啊。你身體有事又攞10万蚊， 唔使借。是吗、 啊、 即是不用再去破的 是、啊、 意思 是。 即是隨時用到的。 因為你隨時用到的、啊、你講緊而家哇十幾萬或者是廿幾萬。 好易就 冇了。以前是很大件事的。 是啊。 是吗以前你講緊我借幾萬元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哇可能要。要集齊好多國家 庭， 你先至可以。 梗係啦，你睇下你以前幫阿肥姐買條皮帶都係嗰幾十蚊，你而家買條呢啲咁嘅名牌皮帶，分分幾千蚊。係 啊，幾千蚊可能得一個扣嘅啫。 冇錯。 我細個嘅時候咧，同我唔係我同我爸阿爸帶我去應該咁講，阿爸帶我去睇樓咧，我仲記得嗰陣時咧買一個單位仔啊細嘅400几500尺啦。20000蚊咋？ 哇！ 20000蚊咋？ 系啊， 咁我哋已經覺得好貴啦。好啦，後來咧就因為個單位真係好細，同埋好黑掹掹啊。咁咧我就經過另外一個咧，就哇窗明鏡正，同埋望啲樹又 係 60000蚊。阿爸話太貴啦，天價60000點買啊？咁樣 哇，都三 等於三倍喎， 係啊， 好貴啦。 就揾一個親戚，一人夾一半錢，咁我哋慢慢還翻俾佢咯。咁就買咗，終於就住咗嗰個。60000蚊嗰、那個，但係今時今日60000蚊做訂都唔得啊！ 似唔似嘅就係等於嗰陣時候咧，佢嘅20000等於而家我諗200万到啦。 有冇 多 嚟 啊？ 有冇 多？ 同埋其實而家你真係覺得好離譜。好多時候你睇到嘅就係啲地產嗰啲樓係幾600万。 起啲 1000万 或者200万 嘅楼，我真系咁，我嗰阵好难觉得，哇，我可 imagine 到咯，系嘛？但系其实基本上就真系好多人 揦埋都系， 系啊，揦埋都已经系即系500-600万或者系600，即系1000000。 系啊，400万嗰啲几乎系冇噶啦。 所以若果你咁讲法，嗰个比例嚟讲嘅话，你会觉得嘅就系原来我个储蓄户口里面嘅话有40几万，我已经觉得有安全感。但如果我層樓我要起碼要過1000万嘅，你唔會覺得嗰個比例 嗰啲唔會諗買樓嘅啦？如果得幾廿萬，唔會諗買樓。 呢個係一個比例嘅問題，係咪一個比例嘅問題啊？ 同埋我當你一個月用30000蚊啦，即係你冇嘢做，咁你一年已經用咗30几-40万。 你冇嘢做一個月使唔到30000蚊， 佢得㗎，佢會繼續花費。 我又當20000啦，即係你幾個人啦，你成個 family 啦。 哦，你當一個 family 係啊，咁你兩 會唔會一個 family 都冇嘢做啊？ 唔知 咁出。 不過我同意阿 Sarah 話，如果你冇嘢做，你就唔好咁樣亂花啦。 你49万就一兩年就冇曬。 嗱，有咁講法，即係我試過，我就冇嘢做啦。咁我真係盡量咧就開唔到源嘅話，你唯有節流啦。原來你反而係你翻工咧，你要使嘅錢咧係多好多嘅。 車 例如你要食飯，你要搭車，甚至乎嘅就係可能你間唔中你都可能要買翻啲嘢去裝下身。如果唔係，啲人係會覺得嘅就哇，又係著咗件衫。尤其是我哋做呢行，咁所以嗰陣我覺得哇！你要使嘅錢係多好 多， 我嗰陣時候粗略估計，如果一個月咧，你可當然啦，唔會話你要使好多嗰啲無謂嘅消費，即係例如好可能我就要俾幾百蚊去 join 個 gym 啊，盡量唔好啦，全部所有嘅嘢嘅話咧都係免費嘅。其實咧每個月啊，我諗我冇記錯，大約係6000-7000蚊已經搞掂啦，已經好好啦。 假如冇住屋。 我唔使，我唔使加租。 係啦，假如冇住屋，因為如果你有住屋咧，因為住屋都係香港人幾大嘅一筆使費， 10000到啦，我估。如果你真係自己一個人嘅話，好可能嘅就係即係幾千蚊去租一間房，或者係一個地方住咯。係， 冇錯啦，呢個都係我哋每日面對嘅問題嚇。即係有個文章講得好啱嘅，愛情咧就拍拖嘅時候講，一去到一結一分咧，兩個人咧就好多時為咗呢啲咩使費啊、咩生活開支啊等等等等啊，柴米油鹽醬醋茶咧，而頭腦都分埋啊！即系将， 我觉得最唔舒服嘅在于嘅就 系 在职贫穷， 啊、 我已经要打一份工，但系我反而嘅就系我赚到个钱嘅话系唔能够养活自己之外，我仲要嘅就系要餐饮餐食餐餐清，去睇住嗰嚿钱嚟去翻工。咁唔翻工我又賺唔到錢嘅啫，我就覺得如果係卡喺咁樣嘅難關當中嘅話，係會比較辛苦咯。 但係你頭先講嘅做法啱嘅，即係如果你唔能夠開源，咁咪慳啲咯。原來你發覺有啲嘢其實可以買，可以唔買，或者可以買咁貴，亦都可以買好平都得嘅，係咪先？人都係要咁樣，即係有叫生縮性， 能屈能伸， 能屈能伸， 大丈夫啊嘛， 係咪啊？阿大丈強， 我今日開始我儲錢。 好啊， yeah. 我哋记住啊，系咪同你一路同 你 一路白计话一样？ 得唔得？ 唔係你開始儲，但未必追。有啲人都講嘛，追唔到個通脹，唔使追㗎啦。起碼作為一個叫安全感啦，自己儲翻少少， 畫翻條安全線先。 畫翻條安全線，畫喺邊處啊？係咪喺呢度？畫喺心口啊！哦，嗰、那個叫事業線啊，對唔住啊，我記錯咗，我唔係安全線。 有事业线咪得咯，系咪？有事业线啲钱就自然嚟噶啦。 系，一系将你嘅生命线画长啲啦。如果你信唔信啊，手掌我嘅生命线。 系啊，我觉得啊，即系大家努力啦，喺呢个时势系啊，勇往直前。 希望一切更好啦。 冇错， 一定会。 明天会更好， 一定会。你相信会好咧，就会好啊。 我都系。 系啊，真系咁样噶。呢个一个吸引力嘅法则嚟嘅，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系，所以我今日唔俾你闹咧，我觉得我一定做得到。 点解你成日觉得俾人闹啫？我哋同你开下玩笑啫嘛。 系咩？我唔系话你啊，我系劝你啫。系啊，我今日嗰个已经争少少噶啦，我今日头痛嘅。你唔觉得我 痛？ 你今日 觉 功力下降，电力下降 咩？系啊，你觉得我可以嘭嘭声系嘛？ 唔系嘭嘭声啊！ 你觉得我好霹雳啊？ 系 啊，的确系嘅。作为一个幕前人咧，每日嘅精神状态偶然有唔同啊，有上有落噶嘛。但无论点都好啦，大家听一样会开心嘅吓。好，上边29分啊，22度气温，我唔知系咪接受咗呢个天气，但系真系暖翻咧，我觉得暖咗，你觉唔觉得？ 我今日都觉得个 体感好似，你都仲系觉得凉， 仲系觉得好冻。 你冇安全感啊？可能 应该系啊。 我着冷衫， 唔系冷衫嚟嘅， 线 衫。 我着一件衫我都觉得好热啊！而家。 可能啦，你熱血青年啊嘛， 我熱愛生命啊，因為 好 十點廿九分，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香港系国际城市，长远嚟讲，人口要有足够疫苗保护。如果冇急性过敏反应，长期病患稳定，都应该接种。否则，香港冇可能开放边境，对市民会有好多限制。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如果本港有两成至三成人口没有接种疫苗，担心一旦开关有病毒进入，没有接种人士会有大约20%受感染而死亡，这个是很大的数目。他又说，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亿人接种，真正因疫苗死亡的人士甚至每1000万人可能只得1至2人。他说每日都有长者离世，原因和疫苗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关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寻日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两名国泰货机机师确诊，他们曾经去过社区不同地方，很难排除有传播风险。未来21日要小心，有病征的人士要尽早看医生或者检测，避免产生第五波疫情。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机组人员在外地要遵守闭环式管理，例如使用点对点交通工具，来港之后需要检测等，但一些未经检疫的人士可以进入本港社区，有些本末倒置，亦都是漏洞。他又说，在疫情下各行各业受影响，即使涉及民生，亦都不可以在不安全的情况下运作，以免影响整个社区。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说，外地一些地方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措施，当地一些机组人员没有戴口罩，但本港在防疫方面很注重，机场员工有戴面罩和口罩，甚至是手套等。李永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昨日当局公布两名确诊的国泰货机机师曾经去过社区不同地方，他说有个案不知道在哪些地方感染，是防不胜防。至于是不是需要收紧对豁免检疫人士的安排，他认为要考虑实际需要，亦都要视乎航空公司本身的情况，包括载运力、编制和人手安排等。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是本土病例，辽宁21宗都是大连，河南13宗，黑龙江7宗，河北3宗，云南2宗，吉林1宗，冇新增死亡或者疑似病例。 新增3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3宗来自本土，其中辽宁大连有16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到大连市指导疫情处置工作，强调要在更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社会影响。内地累积98,001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92,119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7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48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7点，升101点。部分每日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8.2跌15.4，友邦保险82.65升1毫，融创中国17.12升1.3，美团276。啱啱转咗系275.8跌1.4，盈富基金25.12跌4仙，中国平安57.95升1.35，阿里巴巴159.3跌1.9，药明生物104.6升6毫，快手96.2升2.95，中国海外发展18.96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0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49，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325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7,190升2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4.11美元，卖出1,84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咧，头先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蝴蝶谷道嘅交通。落翻去荔枝角道咧，车龙系排翻上去龙翔道，跟住泽安村，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跟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呈祥道去荃湾，转翻落去蝴蝶谷道嘅交通，排到去泽安村对出。咁喺山頂度咧，受到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山頂度係受到較早前嘅山泥傾瀉影響，介乎百家道同埋馬紀仙峽道之間嘅一段山頂道，仍然係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措施，重型車輛咧不能夠行駛頭先所講嗰一段路段啦。咁而家馬紀仙峽道上山方向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富匯豪庭對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跟住华兰路嗰段咧比较挤塞，排到去太古坊。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啱啱咧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又有交通意外啊！咁所以影响翻咧龙翔道同埋呈祥道去蝴蝶谷道嘅交通，车龙咧都系排到去泽安村。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又有交通意外，咁车龙系排翻上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即系咧影响咗蝴蝶谷道嘅交通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令人血脉沸腾嘅前奏，到震撼灵魂嘅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 CIBS 创科女将，女性勇闯科技领域，心态最重要。 社会就是不断咁变，都有新嘅嘢出现。既然我有机会去学去 pick up 新嘅，去做新嘅，咁点解我唔试咧？冇嘢输噶。 低碳世界，科技又点样做到节能减排 ？AI TV 太阳能光伏板可以透光，做到空气净化啦。同一时间可以产电，呢、这个技术有好大嘅空间，未来嘅建筑发展咧可以应用。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翻嚟风骚快活人，十点大八廿三度几分，相对湿度41%。今日系11月11日，四之一 啊，系啦，2021年嘅11月11日，光棍节快乐， yeah， 光棍节快乐，无论系唔系光棍都希望大家今天快快乐乐吓。 我哋脱咗光啦， 嗯，冇错， 系啊，又脱光噶嘛， 系啊， 脱光就希望你快快脆脆可以吓拍拖啊、结婚啊咁样啦， 冇错， 冇错， 系。 咁啊，脱光嘅日子都试过嘅， 光一定有嘅，有边个未试过啊？系咪先？ 一出世恋爱， 系啦。其实你讲话光棍節我都覺得很犀利，其實嚟自一些網絡的文化和一些學校的文化，亦都係來自咧就係內地嘅。咁就因為咁樣嘅話咧，令到大家可以在網購啊，或者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啦，佢喺嗰日有特別有一個大優惠， 冇錯， 仲要係倒數，跟住知道話蔓延到根本就全世界， 全球啦， 一已經成為咗一個叫光棍節。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單身，但係我非常精彩。 其實單身係可以好精彩㗎， 非常好啊。 其實睇你嘅心態嘅啫嘛，即係等於你一個人嘅時候咧，又可以話好精彩，可以好寂寞，睇你自己嘅選擇，你點樣過，你點樣去睇呢一樣嘢， 你點睇咧？點睇單身呢一樣嘢咧？ 單身我覺得好享受嘅，係 啊，你可以自由自在嚇、即係嗰陣時我又諗翻起我自己中意翻到屋企咧，我唔出聲坐喺度幾好啊！ 你而家要出聲、被逼要出聲，咁慘嘅你，我想知道 嗱、你呢個係算係咩啊？轉面定係乜嘢啊？你講清楚先。 你而家被逼出聲。 唔係，有㗎，其實我覺得有㗎。 N 年前就係啦， 係啊， 即係佢會覺得哇，你翻到嚟做乜嘢啊？ 係啊， 即係嗰時你翻緊工㗎啦嘛。 係啊，做緊嘢㗎啦嗰時。 其實好攰，翻到就唔想出聲，就想自己可能係靜嘤嘤咁，可能睇一陣電視。 冇錯， 佢會覺得佢就做咩嬲爆爆。 係啊， 咁樣做咩唔講嘢？ 我都可能嗰時以前真係細個啦。 你講緊唔係呢一個， 唔係， 因為你突然間講呢一樣嘢咧，我好有同感啊！ 係咪啊？ 係我啊！ 你又係翻到去唔想出聲噶嘛？ 唔係調翻轉噶嘛？我翻嚟已經講三個鐘頭嘢，我翻到我係唔想出聲，但係人哋感覺上就會覺得嘅就係咧，唔熟我嘅人就覺得你唔出聲咧就係你唔舒服，又或者就係我嘅另外一半佢都覺得係嘅，佢你唔出聲嘅話一定有心事， 同埋佢又會覺得點解你喺人哋面前啊咁多嘢講啊？係 啊係啊！ 翻到嚟或者同我朋友你又唔出聲咁樣。有時我覺得是一種藝術嚟嘅， 即係寧靜係 一種藝術。譬如話你成班朋友，你嘅朋友嚟噶嘛， 嗯、 我唔會啾啾啾噶嘛 因為你哋嘅朋友，你哋有 common language 有你有共同嘅話題，咁我咪做一個陪伴嘅角色咯。咁但係單身嘅好處咧，就係話你真係可以唔出聲就唔出聲，出聲你就出聲，我覺得真係幾好啊！你哋兩位咧覺唔覺得？ 我非常喜歡享受單身，所以我覺得我唔會可以即係結婚啊，又或者有太多呢啲咁嘅束縛，因為我可以隨時變翻單身。 係， 明唔明啊？ 我明 啊，嗰樣嘢係啊，我仲有得揀啊！ 冇乜法律嘅掣肘。 係啊，咁樣我覺得咁先至係真真正正嘅，就係掌握我自己嘅人生啊！係 啦，香港人好啲，我覺得香港人就自由啲，你中意譬如話30岁、40岁唔结婚唔拍拖都冇所谓， 系啊，我真系 好正常啊， 即系唔会咁多长辈压力系嘛， 系啊，但系 有嘅，但系冇咁大，系啦，照你系冇错，大陆啊，好多地方其实都系韩国啊。 已經要話相親啦， 唔得啦， 係啊！我真係試過啊，有個女仔問我啊， 咩啊？ 喂，你10月1日長假期得唔得閒啊？我得，佢叫我帶佢。佢帶我翻到佢鄉下嗰度啊，江西啊，我好記得。佢話同佢玩兩日，我做乜嘢？佢話佢阿媽見啊。 但嗰時你哋開始咗未？ 未啊， 同你 係啊，普通朋友。 點解佢點解會同我普通朋友講呢啲咁嘅嘢嘅？ 唔係即係熟啲啦， 係啊， 其實即係其實佢叫你扮啫， 係啊，即係大家又好傾啊，咁梗唔會3721咁即係 咩叫3721？ 唔係唔理3721或者5354唔熟嗰啲，咁大家熟啊，喂。Sarah 得唔得闲啊？即系陪我上去，即系当系交功课咁就算啦。 我有好似睇到， 对唔住，因为佢话佢阿妈见过一次咧就 OK 噶啦， 就 唔 会 再追噶啦，系啊。 因为我记得我睇过一个新闻，讲紧嘅就系话，尤其是系过年，有一啲嘅出租嘅情人系会带埋翻屋企嘅时候咧，就去同你屋企人过 春 节 啊、 食饭啊咁样。我都就哇，匪夷所思，我点解要咁样做啊？我唔拍拖咪唔拍拖咯，原来系唔得噶。你亲戚朋友要俾好大压力你啊，哇，跟住哇介绍人俾你识啊！ 啊 你咁样唔得噶，几多几多岁嘅话就一定要结婚要成 家立室 嘅， 好、 啊、 多交代咯、 啊。 我觉得 19岁啊，表妹都已经有2个小朋友啦。你22岁，你做咩唔结婚啊？好大压力、啊。 所以就我哋系真系好幸福， 几开心 啦！ 系啊，我知啊， 一路都决定单身。 你额头有2个字啊，幸福2个字。 多谢 你咧，你写住咩啊？你写咗你写阿福啊？ 你 写咗阿福。 上风， 我成日觉得呢一样嘢，其实个环境唔重要，系个心态。最紧要系咪？即系你系单身，或者你系咪寂寞，系取决于你嘅心态。如果你觉得呢一样嘢你自己 enjoy 嘅，基本上冇问题啦。 系啊，冇问题。 落雨你都觉得好太阳噶，就算落雨你都好浪漫都得噶。 冇错，攞住把遮几好啊， 就 系 啦， 咁咯。 同埋单身都几好啊，有啲乜嘢中意食咩，中意食咩，中意做 去边度去边度， 系 去边度去边度， 即系几时瞓 几时 瞓， 唔系系唔舒服嗰下啫，冇人斟水俾你饮， 自己斟咯。 系啊，所以我系摆定个杯喺隔篱。 我唯一觉得嘅就系单身有啲嘢就一定会好辛苦同埋好难受，病。 系咯， 病 咪 讲紧 咯， 病嘅 时 候 系 嘛，系嗰个时候你突然间想人喺身边啫。 系啊， 但其他嘅时候咁，其实99% 嘅时间都 冇错啊，就算病瞓觉都冇问题。系病，你醒咗想饮杯水啩？ 爬唔起身嗰阵， 你俾一杯水我，你走得啦。 冇错啦，吓 就可以回复单身，脱光。 冇错，希望大家快啲揾到斟水俾你嘅人。 好， 哦，大家都年轻过。大家繼續心境年青，一切美好。 喂， 我帶俾阿馬小強有呢一隻歌曲，我記得你嗰次都播過嘅，叫做 YMCA 啊。 YMCA 唔係啊，係 YMCA 啊。 好啦， 呢個 M 啊，邊個 M 啊 ？Money M 嚟咗啦。 送俾你啊 ，Village People 呢一首，一齊唱叫做 YMCA。 Yourself off the ground, I said, young man, 'cause you're in a new town. There's no need to be unhappy, young man. There's a place you can go, I said, young man. When you're short on your dough, you can stay there, and I'm sure you will find many ways to have a good time. It's fun to stay at the. It's fun to stay at the People 嘅 YMCA， 廿三度嘅温，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呢个节目《风骚快活人》啊，话俾你听天晴干燥。星期四吹和缓北至中北风，未来数天仍然系咁嘅天气啦。日间咧温差比较大，下个礼拜日间较为和暖啊。可以将啲颈巾暂时摆翻低，下个礼拜唔系而家吓。网上情，一个圣诞夜的故事。有一个圣诞节，我带住我太太同埋三个仔去法国旅行。唉，今次嘅旅程觉得好唔顺利。我哋住个旅馆呢，游客嘅陷阱嚟，睇相都唔系咁嘅，入到去先发觉。又旧又污糟，我哋租嚟嗰个车又抛流，大家心情都变得好差。嗰晚圣诞节，我哋出咗去搵一间小餐馆食嘢，外面好冻，仲落住雨。呢一间餐馆，唉，好细间，好简陋，挂咗啲廉价嘅装饰品。成间餐馆得几台人，五台客人分别系两对德国夫妇，有两个法国嘅家庭。仲有一个单身嘅美国海军士兵，角落头嗰度有个钢琴师无精打采弹紧啲圣诞歌曲。我好攰啊，唉，是但啦，就呢间啦。我望下所有食客，大家都好似冇乜心情，净系得个美国士兵嘅心情好似好愉快，一路食嘢一路写封信，可能写俾自己太太啩，面上仲有啲微笑添。好啦，我太太用法文叫咗呢餐。但唔知咪佢啲法文太差啦，拎上嚟嘅嘢都唔系我哋要嘅嘢，我就开始闹佢：你点样叫嘢噶？梗系你啲法文差啦！闹下闹下，佢唔开心，仲喊起上嚟添。我真系更加嬲。坐喺我哋左边嗰台法国家庭嘅爸爸，因为个仔曳冚咗佢一巴，连个小朋友都喊起上嚟。就喺呢个时候，道门打开咗，有个老婆婆卖花嘅走咗入嚟。穿着一对破烂的鞋，湿立立咁样，走去每张台问有冇人买花啊？一束咧一发郎，冇人帮佢买啊！佢好攰咁坐低，同个侍应讲：唔该，俾碗汤我啊！我冇钱食餐啦。跟住同个钢琴师话：阿若瑟啊，我今日咩都未卖过啊！弹琴嗰个钢琴师指一指自己身边嗰个小废箱，里边乜嘢都冇，冇人俾钱佢，两个人都系无精打采。就喺呢个时候，嗰、那个年轻嘅士兵食完嘢啦，佢着咗外套行去嗰个卖花婆婆嘅身边，话：圣诞快乐啊，婆婆！几多钱啊？啲花？跟住攞咗两束小花，然之后婆婆就话：两束啊，两法郎咯。呢个士兵俾咗20法郎佢，婆婆话：哎呀，我冇钱找、啊。士兵乌低身写一写佢块面，话：唔使啦，婆婆， 我送俾呢个圣诞礼物，你代好佢啦。呢、这个士兵将其中嘅束花自己代好之后，行过嚟我张台话：先生啊，可唔可以准许我将啲束花送俾你美丽嘅夫人啊？佢将个花俾咗我太太，讲声圣诞快乐就走咗咯。嗰、那个卖花婆婆好开心，系咁揈咗20法郎嘅钞票，仲同钢琴师话：喂，约瑟啊，我圣诞礼物啊，我分一半俾你啊，咁你都有钱食饭啦。钢琴师开始笑啦，弹一首好开心嘅圣诞歌。我太太第一次有人送花俾佢，有少少泪光笑出嚟，跟住一齐唱。我三个仔都加入，尽情咁唱呢啲圣诞歌。嗰台德国嘅客人大声喺度唱圣诞歌之余，仲叫咗支香槟为请大家饮。突然之间，圣诞气氛就系因为呢个士兵所做咗一个小小事情，喺个餐馆里边一路炽热起嚟。我哋大声咁唱歌、握手、亲吻，好多人喺街上面涌入餐馆。后来太多人啦，有啲人冇凳坐，都企咗喺度大声赞颂呢个圣诞节。喺呢个简陋嘅餐馆，半个钟头前本来大家过住悲惨嘅一晚，就系因为呢一个士兵俾咗20法郎，圣诞节真正嚟咗啦。人哋话圣诞节系咪真系圣诞老人家？其实只要你对陌生人或者身边嘅人多啲关心，你就系圣诞老人。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呢一只香薰蜡烛嘅味你中唔中意啊？听闻可以加强你主角光环噶，呢期你一定大红大紫啊！ 唉，莫莉佢炒咗我哋两个都有份啊！我哋呢度油漆公司嚟噶嘛，仓入边全部都系天拿水油漆嗰啲易燃物品嚟噶，快啲吹熄啲蜡烛啦，好危险噶！ 交莫莉，公司点解点咗蜡烛噶？叫咗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噶嘛？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防火措施要做足，工友开工安全好幸福。大家好，我系洪家豪。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 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大家继续听完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吓，嗱，马小强哥哥啊，我哋今日翻嚟咧就会有呢一个风骚食堂， 咁啊， 今次呢四辑咧就系你同阿莎拉姐咧主持嘅，同阿昌哥系啦，咁啊，今个礼拜今日应该话今个第一集咧，你记唔记得讲咩啊？唔系记得腊味饭 系腊味饭，腊味饭 ，OK， 咁所以 呢个真系正啊，就咁咧摆啲腊肠落去咧都好， 我 讲 多住，翻嚟同大家讲。 同国家安全的太空合作。南韩新增25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前一日增加95宗，亦都较上星期同期增加38宗，累积388351人确诊。另外新增21名患者不治，至今有3033人死亡，重症患者就有473人，较前一日增加13人。韩联社报道，随着政府今个月起放宽防疫限制，分阶段重返正常的日常生活，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新增确诊病例随系呈现增加的势头。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28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59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5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8.6跌15元，友邦保险82.5.5无起跌，融创中国16.96升1.08元，中国平安57.45升7.5元，盈富基金25.06跌1元，美团276.6跌8元，阿里巴巴158.2跌3元，中国海外发展18.98升1.18，快手95.65升2.4，药明生物104.8升8元。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91，英镑10.437，瑞士法郎8.48，澳元5.686，加元6.23，新西兰元5.488，欧元8.935。每百日元对港元6.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29。日经平均指数报29325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7130升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66美元，卖出184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转翻落去蝴蝶谷道咧就挤塞，龙尾咧就排到去苏屋村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转翻落去蝴蝶谷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苏屋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对出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接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ready 啦。 系啊，又添丁啊， 开唔开心啊？ 开心，开心。 啊、第二个啦，系咪、 啊、第 二名啦？ 两个千金啦。 哇，两个千金啊！你有两个前世情人、啊，咁点算啊？连埋老婆三个、 啊， 唔系喎，呢个系今世呷醋啊！ 真系啊， 系啊，有时我打视像过去咧，我而家第一时间咧系揾咗个大女先，跟住我老婆咧就谂住系到佢啦，跟住我就话俾我睇下个细女先啦，跟住咧到我望完个细女，即系同个细女讲完嘢，佢唔识回应啊，咁我自己喺度噏啦，跟住后屘到我太太听嘅时候咧，我就系讲拜拜。 唔得咁样。 嗱，昌哥，你下次 昌嫂一定会嬲，又系咁样。 你下次咁，我哋真系 佢琴日喺 Facebook 度讲咯，佢话咧之前变第二都好啲，而家变埋第三， 而家系小三。诶，咁呢一排话会唔会都会好忙，会整啲姜醋啊咁啊派俾朋友噶？ 会啊会啊会啊！ 啊，好开心 啊！ 姜醋对女人好补嘅。 系啊，佢因为又驱风啦，又补血啦，咁、 啊、 但系咧今次又唔使我出手啦、 啊， 都系我妈妈出手。 哇， 仲、啊、好， 奶奶嗰啲仲劲， 冇错， 好犀利啊， 昌妈、啊， 今次我偷师啦，喺侧边， 真系啊， 系啊， 又企喺佢隔篱， 用啲老姜刨啲皮，跟住又晒翻嗰啲姜皮，煲咗差唔多成个几月啊，跟住知道唔够啦，跟住嗰日又加码，又再煲，益下啲老友咁样， 咁、就最好啦。 系啊， 始终点样都好，我都系几开心嘅事啦，系咪？咁啊，当然啦，咁今日咧听住我哋呢一个嘅。風騷食堂的朋友呢又有嘢學啦。嗱咁除咗你話即係要恭喜阿昌哥之外嘅話咧，呢一排咧，我覺得天氣涼啲咧，大家又食慾大增嘅， 係、嗯、咪、啊？ 除咗打邊爐之外嘅話咧，我覺得莫過於最好嘅就係有煲仔飯啦、 啊，臘味啊，臘味係我至愛啊！ 系啦，咁其實講開話即係臘味煲仔飯咧，咁啊相信真係好能夠代表住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啊嚇，尤其是咧就係喺呢啲咧開始涼涼地嘅天氣裏面咧，食、完一煲之後咧，哇，成個人暖曬嘅。嗱，臘味亦都好能夠代表住我哋香港廣東人係咪啊？呢啲好特嘅有啲就係自己食開嘅嘢，流傳落嚟嘅嘢嗬。係啦，咁其實咧就如果係臘味方面嘅話咧，會唔會係我哋平時會見到嘅？莫過於都係有臘腸啦，仲有啲咩嘢？ 有隱腸啦、啊、臘肉啦、啊 嗯、 油鴨髀啦、啊， 係 而家咧有啲興起咧，整啲鹹魚乾都有嘅。 鹹魚乾啊， 擺埋落個煲仔飯， 當然要配呢個肉餅啦、 啊。 哇！ 唔好咁啦，好肚餓。 我再想加隻鹹蛋喎、 啊， 正啊呢、這個 都可以啦，係咪、啊？好啦，不如我今日咧集中火力啦，要講講有關於嘅就係我哋呢一個嘅臘味煲仔飯。臘味煲仔飯頭先啊，昌哥有講到嘅就係有好多嘅臘味。咁啊，先咧同我哋講一講嘅就係話究竟咧今次我哋嘅煲仔飯裏面係咪頭先你所講嘅，你全部都可以擺曬落去㗎？ 啊，我啊建議咧，通常臘腸、潤腸、臘肉可以擺埋一齊。 嗯 嗯。 咁因為我哋個煲冇咁大嘅，整、 嗯、 得大咧，佢烤出嚟嗰啲飯咧冇咁香。 系，有冇配搭嘅咧？即系其实会唔会话，即系腊肠一定要配润肠啊？或者嘅就系、是如果你要摆油鸭髀嘅话，就唔好摆腊肉啦。咁有冇噶？ 通常我摆油鸭髀咧，佢占咗七成嘅煲噶啦。咁我就会油鸭髀加腊肠咯。 咁其他嗰啲就可以摆埋一齐嘅， 即 系腊肠可以同埋腊肉啊，同埋润肠就摆埋。 冇问题嘅。 系咯，因为我发觉咧，就你喺出边嗰度食咧，嗰啲炭火嗰啲瓦煲煲出嚟嗰啲腊米饭嘅话，就头先你咁样讲咯，好少话系将所有嘅嘢全部摆晒落去嘅，即系你有油鸭髀嘅话，你好少话系会摆埋即系腊肉啊咁样 嘅。系 啊, 啊， 最多衬条菜嘅啫。 冇错，好啦，咁我哋先讲讲嘅就系话咧，唔同嘅腊味嘅话，我哋先点拣先啦，好嘛？咁譬如可能讲先腊肠先啦，腊肠有时咧会觉得个就会分嘅，就系话佢会问你有几肥啊要。 系啦、 啊，系啦、啊，点拣咧？ 系啊，要唔要肥肉多啲啊？ 系啦、 啊，干身啲啊，瘦啲啊咁样。 嗯。 咁咧，其實咧，臘腸咧就分兩隻嘅，一隻就長身比較以前流落嚟比較多人去常識認知嘅啦，一隻咧就其實隻包腸就短啲、 肥啲， 係啦，漲身啲，嗰隻油份啊重啲。 哦， 咁咧，如果我哋普通嗰啲臘腸咧，其實我中意食舊式嗰啲嘅長身嗰啲。 包腸你中意食？ 唔係包腸，佢會甜啲嘅、 嗯， 但係臘腸咧，佢個。比例咧爽啲啊，食落去，但系佢食落去咧就會柴少少，比較硬 啲 少少， 硬啲啊， 係啦，兩者口感唔同，但係如果你煲出嚟嗰個飯咧，兩者都咁鮮甜同埋咁甘香嘅、 嗯，哇！好嗱，咁啊臘腸其實原來就有兩種嘅話，你唔講其實我都唔知嘅。咁、至於你個肥瘦嗰個比例嘅話，咁如果要煲呢一個臘味煲仔飯，又應該揀邊只會好啲咧？ 梗係要三分肥嗰啲啦， 三分肥啊， 係啊，三分到 三分肥嘅， 因為裏邊有啲白肉粒嗰啲咧，哇，嗰啲～ 嗱，一人我咧即系收到呢一个腊味煲仔饭咧，我即刻跑去街市嗰度做功课。咁、街市有啲嗰啲杂货铺咧，佢就话 原來咧一孖嗰啲鵝潤腸同埋鴨潤腸，鵝潤腸係比較貴嘅，短身少少嘅。鵝潤腸咧大概我買一孖即係兩條咧，就大概十蚊度啫，好好食喎都。鴨潤腸又平啲，臘腸咧又貴啲。我想問啦，真係如果出邊咧我亦都行過，如果有牌子嗰啲咧，我就當鵝潤腸去比啦。我十蚊嘅時候咧，佢哋就賣二十蚊。我想問一下啦，如果真係買呢啲臘腸咧，係咪普通街市都得，或者有邊啲係哇你睇到就唔好買啦？ 咁通常咧，我哋目測啊，佢一定係紅潤。夠乾身，咁其實街市嗰啲咧都得嘅，咁咧只不過係而家工場化咗咧，佢哋一個大量製作同埋一個環境衞生啲，咁但係其實過往以前咧，所有人都係用自然風乾嘅方法啦，因為我哋入秋啦嘛，咁啊佢冇夏天咁多細菌嘅時候咧，自然風乾咧係做嗰個效果，咁當然啦，如果我哋以保證健康同埋優質嘅食材，咁當然係抽咗真空去做嗰件事會理想啲啦。 有聽講嘅就係或者係曬臘腸嘅嗰啲嘅朋友咧，佢哋就講過話，有時咧你會專登去買咧，佢話呢排冇啊，點解咧？冇翻北風。係啊，係咪關唔關事㗎？ 關事㗎。 即係下，佢就話啲嘢抽得唔乾。 係啦，佢就係要入秋，冇咁熱。同埋咧要有風啊，咁樣吹佢先陰得乾。咁但係我哋天氣咧就比較反覆啦。你唔通常我 冬預期啊， 係啊，凍嘅時候同埋起風嘅時候都係得一個好短嘅時間。咁所以而家咧好多都現代化咗，喺一個室內裏面去做，令到嗰件事又穩定啲啦。 有冇分別咧？個味道會唔會有唔同咧？ 其實味口咧當然會有唔同嘅，但係如果你話真空包裝做嗰啲咧，其實佢哋會甜啲嘅。咁如果我哋室外風乾嗰啲咧，嗰個風味咧。佢個腸衣咧係冇咁硬嘅，咁呢兩者分別就係咁啦。 啊哈，價錢都有分別啦。 哦，咁當然啦。 但係其實講真，我食唔出嘅。 係， 我呢啲普通市民，我買啲街市嗰啲算啦。好，買翻嚟啦。 啊哈，嗱，咁其實頭先我哋講咗個就係話有呢個臘腸啦，同埋呢個潤腸啦，潤腸又會分嘅就係呢個鵝潤腸同埋鴨潤腸啦。另外，你睇個臘肉啦，臘肉又點睇咧？ 臘肉咧，嗱，佢通常咧大家都差唔多噶啦，都係咁細條啊，曬到乾啊。咁咧，其實臘肉就冇乜大特別。去點樣好同唔好嘅 肥瘦比例咧？ 係啦，肥瘦比例咧，大概佢都係上邊嗰兩節倒肥。咁其實因為個皮我哋要剷咗佢嘅，但係下邊基本上要我哋剷。 我就見到佢啲皮有時有啲毛嘅， 係啊，所以我哋剷咗佢。 死啦！我唔知啊。 係。 哦，原來要咁樣嘅，但佢一路都冇話俾我知喎。 剷咗個皮㗎，我哋。 死啦！ 因為點解咧？我哋有時肉即係我哋見毛嗰啲，我哋通常會燒嘅。但因為你臘肉佢已經係風乾咗個成分，你係唔能夠再燒到佢個皮啊。咁同埋肉質咧，我就揀咧，我中意肥少少，同埋下邊個肉厚身啲嘅，就盡量其實唔好太乾。咁因為我哋雖然翻去都會處理啊，但如果佢太過乾嘅時候咧，佢肉咧佢會帶有啲白色骨嘅，有時有啲位 好硬 啊， 好難 會比較硬啲，所以我建議就會厚身翻少少。 好 咁樣去揀嘅。 好啦，最後尾就係油鴨髀啦，其實我好中意食噶，我從來都唔識揀嘅，揀親都好鹹嘅。 鹹就正常噶，其實咧普遍油鴨髀大家嗰個都係嗰個味道一樣嘅。咁但係我哋點樣去買咧？通常你買油鴨髀咧，佢有個髀位擸咗出嚟咧，其實佢仲有一橫咧係擸住個鴨髀頭嘅， 係冇錯， 即係圓腹咁樣嘅。咁味口咧其實咧就大家都差不多噶啦，只不過係講緊佢油溢味重唔重嘅啫。咁處理嗰度我哋下一 part 先再睇下點講。 叻仔啊！好啦，我哋買齊曬嘢啦，有臘腸啦、臘肉啦、潤腸啦，同埋呢一個嘅油鴨髀嘅。好啦，咁頭先我哋知道啊點樣揀之外嘅話，買曬如果真係買得比較多嘅，即係有時我哋都會就譬如可能買多少少嘅話，我哋應該係要點樣儲藏㗎，昌哥？ 其實咧，夠凍嘅天氣咧，我哋可以用翻原始方法啦，去掛起佢啦。咁如果唔係咧，我哋要擺喺保温櫃，即係雪櫃。 哦， 係啦，去儲存啦。咁但係咧，最好咧就入翻個真空袋，咁就個雪櫃就唔會有其他嘅味道出咗嚟啦。 唔使擺喺冰格。 唔使嘅，唔使嘅。普通雪櫃已經 OK 啦。我冰格如果咧，因為你攞出嚟解凍，其實同佢哋風乾嗰個原理就會對沖咗。 哦，就會將 嗰啲濕氣入翻去。雪到去負十八硬嗰啲啦。 明白。 知道。好啦，咁當然我哋知道咗要點樣去儲藏之外嘅話咧，我哋而家要講講咯。咁究竟咧就如果我哋要煲一個嘅就臘味煲仔飯，要準備啲咩嘢，同埋要點樣處理頭先買翻嚟啲嘢咧？ 點樣準備咧？就一定係要有個煲，有啲米啦。咁我哋買咗我哋中意食嘅臘味先。 係。 当一孖腊肠一孖润肠。 系咁啊，翻嚟咧，我哋先讲咗啲肠类啦。咁、其实咧，翻嚟要拖拖水嘅、因为佢自然风干嗰个成分里边咧，佢夹杂咗好多尘埃啊，或者污糟啊，好多经人手处理过嘢、 死，我真系唔知道。我系咁去咯，我冲一冲佢，我就摆落去饭面噶啦。 我又系之前有三个字咧，系咁易啦。 系啊，因为觉得佢干净啊嘛，干蒸蒸咁样一条。 系系。咁、因为佢始终佢风干需要一个长嘅时间噶，咁、我所以我哋。製造所有食材，我都建議咧係要消一消毒或者殺一殺菌先。 所謂拖水應該係點樣做 咧？咁我哋咧就基本上係普通消滾咗啲水啦。咁、我哋剪咗嗰條繩先，咁、我哋抌落去拖一拖。咁、因為咧有啲腸咧，我哋之前用咧比較硬身嘅，咁咧我哋拖完水之後咧，其實要輕輕蒸四個字，令到佢軟身翻。咁咧佢嗰陣時嗰啲油份啊，同埋嗰啲肉汁咧，佢更加容易出翻嚟。 即係要拖水之後嘅話咧，就要蒸一蒸佢。 系啦，咁啊，如果潤腸啊，其實因為就唔使蒸太耐， 淋身啲， 係啊，兩個字得噶啦。但你話潤腸咧，其實都有兩隻嘅，佢有啲咧係酒香味重啲嘅、有啲就係個醬個即係個乾醬味係重啲嘅。咁、呢個咧我就唔建議去蒸太耐，因為佢肝臟類咧佢嗰啲比較容易散。咁、所以啲輕輕拖拖，但 係 臘腸蒸一蒸咧就效果就會更加 好。 咁、臘肉同埋油鴨髀需唔需要咁做啊？ 臘肉都要，我哋。拖完水之後咧，就係、好似我哋啱啱講啦，我哋剷走肥肉以外嗰塊皮， 嗰啲毛毛， 係啦，跟住咧，我哋就輕輕都要蒸一蒸，都係要回翻嗰嚿肉。下面嗰、那個即係佢比較曬到乾曬、都要入翻啲水分會好啲。油鴨髀咧，佢嘅處理方法又唔同，依然係拖水，但係我哋要俾重糖落去蒸嘅，落水，咁啊和翻佢嘅鹹味。但係其實咧，你話哇落好多糖會唔會甜啊？其實唔會嘅，佢純粹和到佢鹹味。但佢蒸出嚟嘅時候，佢滲翻落去個飯度咧，嗰啲汁就好。 哇！ 原來係要咁樣處理嘅，我係由頭到尾都唔知道，總之全部擺喺飯面度蒸， 係啊劈落去咯。 我仲以為佢嗰啲油咧滲埋落去啲飯嗰度，哇原汁原味咁樣。唔怪之咧油鴨髀咁鹹啦， 係啊，油鴨髀就真係要處理咗先。 你真係今日學到嘢啊嚇！好啦，所有嘅嘢已經準備好之後嘅話咧，咁跟住其實我諗好簡單，就要煲飯啦，係咪？ 嗱，煲飯咧，我先講咗煲飯先啦。咁其實咧。系啦，因为我哋几时摆就系至于我哋个饭几时摆得落去嘛，嗰个时间。 冇错。 咁咧，通常咧饭有啲人就话啊，又要浸过嘢啊，或者浸下水啊，用啲油洗下佢啊。咁咧，其实咧，我譬如细细煲啦，我平时煲嗰个份量就系两碗食饭嗰啲碗啦，细碗嘅好细碗啊，你当汤碗啦，汤碗嘅 size。咁我纯粹就系用嗰啲米滗落去。跟住洗一次兩次啦，唔好洗得太乾淨。啱啱水啱啱到面，但係我會俾翻少少油。咁、油嘅作用係咩呢？但我哋要撈翻勻佢。油嘅作用咧就係防止佢會窿底，而佢令到佢更加容易起到金黃嘅脆焦。 哇！ 呢、這個先係就係重點啦，而唔係話我哋火候點樣去控制啊。但你冇咗呢啲少少嘅油咧，做個效果就出嚟就唔靚啦。 你講緊係咪用瓦煲煲啊？ 瓦煲 就要用呢個步驟啦。係 啦，其實砂煲都 OK 嘅。沙煲都 OK， 但系最紧要你 系咯，我哋都 我以为 你唔好讲到咁专业啦。 沙煲同 打得烂嘅煲就 系打得烂嘅煲啦，唔好用不锈钢啦。 明白明白。如果你用沙煲或者系瓦煲嘅话咧，其实可能你就要加少少濑少少油上去， 系啦，濑少少， 等佢可以咧就有饭焦， 系啦， 但系又唔会黐底， 系啦。但系其实都有第二个做法，啲人譬如我话喂，你话濑少少先系濑几多啊？我煲个大细唔同，咁咧佢哋有啲咧就用啲纸巾印啲油， 抹一抹 一擦个煲底先。亦都可以，系啦， 好啦，咁其实就煲啦，咁煲饭啦，煲咗嘅话，大约系会几时到，又要将嗰啲腊味摆上去咧？ 我哋嗱讲咗啦，饭啦，我哋煲起咗，基本上咧，我哋大火，其实咧，我谂一分钟都唔使，佢就滚噶啦。 哇， 系啦，佢一滚嘅时候咧，记得我哋系要即刻攞筷子搅一次先，将佢哋底全部搅一次，即刻闩到最细嘅黑眼火，跟住咧，我哋就其实可以摆上去噶啦，因为嗰个饭其实好快熟噶，讲紧十零分钟就熟。咁、所以我哋輕輕一收咗水嘅時候，即刻搞個煲仔飯，跟住臘味抌埋落去，吸蓋，咁就 OK 啦。記得要加翻啲薑絲啦，如果有油鴨髀的話， 係一跳出嚟嗰啲薑絲係咪？ 係啦，要識跳嗰啲， 嚇死人 嗰啲係咪？係啦，你要擺翻啲薑絲落去嘅話，咁就吊一吊個味係咪？好啦，咁最後尾嘅就我覺得嘅就係嗰個豉油其實緊唔緊要咧？ 豉油緊要㗎，係 啊， 豉油緊要 嘅。嗰個豉油點搞啊？ 我自己個做法咧，咁啊有少少心得分享下啦。 好， 咁我就會炸啲。乾葱啊，蒜蓉啊，咁啊，主力咧其实就系冰糖、 生抽、老抽、 冰糖生抽 同埋水， 就好似嗰個甜豉油嘅味咁樣。 係啦，甜豉油，但係嗰個要帶甜嘅，咁因為我哋有乾葱同埋蒜頭嗰個香味咧，就會更加出啦。 好啦，咁就又香啦，跟住咧又有個甜味啦，咁就會賴落去個南美煲仔飯上面。係 啦 係 啦， 需唔需要就係賴咗豉油之後先至焗啊？因為呢一樣嘢嘅話咧，好多人爭炒嘅噃， 焗五分鐘啦。 呢個我可以分享下，上次我參加比賽咧，咁啱又係煲仔飯，咁啊評判就話煲仔大王係佢師傅，跟住咧佢就話咧正常煲仔飯咧，你煲到拉尾起嘅時候，啲豉油要倒落去， 係 吸蓋， 係啊， 咁先咧可以揮發到佢豉油嘅香味， 係啊， 又唔會太過濕， 嗯， 就係呢個做法啦。 明白曬，好啦，今日多謝曬昌哥同我哋教咗呢一個咧非常之好味嘅呢個臘尾煲仔飯啊嚇，連嗰個甜豉油點搞嘅話咧，好多嘢都已經咧好似牙膏咁擠曬 多謝昌哥啊！ 好，咁我哋希望咧下一次我哋見面嘅話咧，就可以有個臘尾煲仔飯咁啊，攣一攣個胃，好唔好？多謝曬，唔該曬昌哥， 多謝昌哥。 有位朋友啊 ，Fiorenza Voice 提议我哋咧 ，Celine Dion 最近病咗，取消埋演唱会，咁样咧，我哋祝佢身体健康。 系啊，听讲话落唔到地下， 系啦，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为特定群组，包括60岁而或者以上、免疫力弱同埋系有较高风险人士等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到北角渣华道体育馆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三针科兴疫苗。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亦都有到场。聂德权说会检视首日接种情况，如果情况可以，会尽早开放给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而第二剂已经满6个月的人士接种第三针。至于应该拣哪一个技术平台注射第三针，聂德权说属于个人意愿，市民可以按个别情况考虑。就他个人而言，头两剂都是注射科兴，他对灭活平台较为喜欢，所以第三针都选择科兴。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香港是國際城市，應該向以色列學習，進行疫苗通行證措施，是到公共地方，例如是上班、上學或者食肆等，都要出示通行證。如果未能夠出示，就要有陰性檢測證明，或者證明曾經感染而有免疫。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如果本港有20%至30%人口没有接种疫苗，担心一旦开关有病毒进入，没有接种人士会有大约20%受感染而死亡，这个是很大的数目。他说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亿人接种，真正因疫苗死亡的人士甚至每1000万人可能只有1至2人。他又说每日都有长者离世，原因和疫苗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关系。西九文化区 M Plus 博物馆听日开幕，首年公众免费入场。博物馆今日将会举行开幕仪式。 西九管理局朝早安排传媒预展，介绍开幕初期的展览内容。六个不同主题的展区分布在博物馆的地下大堂和二楼，当中包括早前曾经掀起争议展现当代中国艺术的稀刻藏品。管理局说，截至上个月 M Plus 的藏品有大约8000件，如果连同图书馆特藏和档案藏品，更加有58000多件。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致辞的时候说， M Plus 博物馆有助推动本港文化艺术产业发展，西九亦都一直维护和鼓励艺术表达和创作自由。他又说，西九专业的策展团队会确保所有展览合法，符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所有的法律。巴西新增122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60名患者不治，累计21999000多人染疫，超过610000人死亡。圣保罗市市长宣布，根据新冠疫情的情况和评估，决定维持目前实施在公共场所强制民众佩戴口罩的防疫措施，预计措施将会持续到下个月初。根据巴西传媒统计，巴西全国已经有超过57%人口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另外超过1101万人接种了第三针，占总人口的5.16%。截至目前，巴西累计确诊病例宗数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累计死亡病例就在全球排第二，仅次于美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9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66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0点，升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6，跌14.2；友邦保险82.65，升1毫；盈富基金25.08，跌8仙；融创中国16.5，升7毫；中国平安57.6，升9毫；美团277元，跌4毫；阿里巴巴158.4，跌2.8；中国海外发展18.8，升1元；快手95.4，升2.15；药明生物105.1。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4.0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1，人民币6.40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274点，升167点。港金现价报1720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1美元，卖出18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三宗的交通意外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的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龙尾去到蝴蝶谷道。重复多次，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蝴蝶谷。咁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新光中心。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公主道过咗创资中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过咗创资中学。咁喺山顶道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型车辆行唔到头先我所讲嗰段路啦。咁而家一带都系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那段都是比较多车，咁赤柱方向咧车龙长啲，排到去域多利会。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入翻去清水湾方向近住井栏树嗰段咧比较挤塞。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咧就未消散，排到去蝴蝶谷对出。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理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梁乐文执导梅艳芳传记电影，佢有咩导演的话想同观众讲？ 希望真系熟悉妹姐嘅，同佢一齐长大嘅，即系身边好朋友。睇完唔好冲出嚟闹我先。确实，电影相当做咗好多戏剧处理，咁佢哋一定知道嘅。但我哋真诚地去想将呢个香港女儿介绍出嚟，希望佢哋唔好闹我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新疆自2016年起连续四年几冇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当局话当地有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 本台摄制队早前获准到新疆访问过自治区政府的官员、前教培中心校长、维吾尔族民众、清真寺教职人员和被美国制裁的民营企业等，了解当地最新发展。 请留意今个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的新疆新貌。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咧就系卡通歌曲， 冇错。讲起卡通片就犀利啦，以前咧净系星期日咧，你哋会唔会系专登会系趌起身跟住睇卡通片啊？ 由九点开始睇， 哇，嗰时真系好多个，有啲咩星仔走天涯啦、飘零燕啦、二犬报恩啦、小甜甜啦，我系睇嗰啲嘅， 数之不尽。 系啊，真系噶！ 两个台都有好多经典嘅卡通片啦。咁我嚟先啦。咁呢一个卡通主题曲咧，就我相信咧经典到不得了嘅吓。而呢一个卡通片咧，喺呢个网上我睇到有个人咧话佢影响咗好多后期嘅卡通片或者电影制作添、包括第一佢开辟咗六点钟嘅动画时段。啊、以前咧六点系唔会播卡通片嘅、啊，通常晏昼儿童时间播嘅。第二佢都叫跌倒文化，因为里边有啲卡通人物咧成日扑身跌咗喺地下啦咁样。自此之后咧好多 多卡通片都用呢啲叫跌倒嚟做一个叫情节啦、 嗯。 第三咧，仲有叫扮低能文化吓，因为咧呢一个主角咧就系成日咧啊，应该话个女主角咧系本来咧系一个初中生，但系个智商得小学嘅啫，所以成日好多得意嘢啦吓。仲有咧玩牛屎嗰个桥段啦，仲有就恶搞桥段同埋错样文化，因为男主角经常咧见到个靓嘅女老师咧就会变成好靓仔噶啦。 系啊，哇！呢套 真系经典啊， 更经典就系佢嘅主题曲。讲嘅就系 IQ 博士唱歌嘅，仲有我哋嘅我们的儿女啊，香港嘅儿女梅艳芳 Anita 梅。 咁 IQ 称得上十分之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沉沉天空里自得就少了，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咁你又睇到呢个卡通片咧，一定知道我讲紧乜嘢啦。咁就讲紧呢一个 IQ 博士啦，同埋呢个小云小吉啦，咁样好得意嘅。 你最中意嘅系边个啊？山吹老师， 因为你都会扮错样。 其实你喺卡通片里面咧，我觉得 IQ 博士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以往睇开嘅，我哋嘅头先数嗰啲啦，都系嗰啲即系诶好乖啊， 好 淳朴啊。你好少话有一个好咸湿嘅博士，跟住。仲要有一个身材好好嘅老师，你唔觉得其实系咪俾大人睇嘅咧？我觉得， 我觉得系。 但系啲唔系俾细路睇，系咪啊？被城市猎人都唔系俾细路仔睇噶啦。 不过如果俾佢，如果你用嗰个字眼啦，即系成人啦，唔会行出成人咧，我觉得蜡笔小新比佢更得去得更尽。 系， 嗱，系 啊，吓，佢最中意， 佢咧更加尽添，系啦， 呢个好可爱。 咁但系呢个卡通片真系好睇嘅， 好睇， 同埋头先我睇翻啲资料啦，原来佢嗰阵时讲过搞过一个咧，估下边个唱嘅比赛，好多人估唔到系妹姐，因为诶原来佢可以唱啲咁 Q 嘅主题曲， 系， 佢冇嘢系拿捏，系冇嘢系 做唔 驾驭唔到嘅，我真系觉得哦， 浪漫嘅歌又得，呢啲搞笑歌又得， 所以真系歌喉 冇嘢， 系啊，咁啊最近亦都可以留意就系有个关于佢嘅电影啦。好，咁啊其实讲开你话即系我哋以前嘅卡通片，我觉得真系我哋以前嘅童年嚟嘅， 系， 以前系冇嘢做啊，喂，做乜突然间三眼皮？ 佢系三眼仔，佢一会播三眼仔只歌， 咁样三个眼， 佢扮呢个 Toy Story 嗰三眼仔， 唔系我听紧你讲嘢。 系啦，嗱，咁其实我哋以前嘅童年咧，真系冇咩嘢做， 系啊，绝对清闲。 系啦，嗱，朝头早睇呢一个卡通片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系咪仲有一个时间嘅喺？430穿梭机里面其实都会 有 嘅， 有卡通片， 有卡通片有得睇嘅。咁嗰阵时候之后嘅话，又有啲嘅小丸子啊，嗰啲都好好睇嘅。 樱桃小丸子 系啦，咁啊再唔单止话讲紧呢一啲之外嘅话咧，我觉得仲有一啲嘅系譬如可能系迪士尼嘅卡通片啦。又或者我哋要俾錢睇嘅一啲即係行電影嘅卡通啦，所以其實今日咧我哋要揀嘅歌真係有 好 多， 好豐富啊，大佬。 跟住我要落嚟嘅呢一個嘅卡通片嘅話，其實我只係覺得首歌好好聽，但係睇完你根本唔知佢做乜嘢。 咁得意？ 我記得係喺朝頭早嘅。唔是说特别喜欢他，而是喜欢他这一首歌。 是。 咁就是讲緊他就是在一个太空船那里的呢。 嗯。 咁就是有一个女王的。 哦。 你根本知不知道 他是什么歌？我知道什么歌。我知道什么歌。 我 明白 首歌。 是。 但是我讲緊的就是里面的内容。究竟在这里讲什么东西的呢？就成日都係黑掹掹咁樣喺個飛船嗰度，咁跟住咧係飛嚟飛去，跟住咧，哇！嗰、那個女王啊，就著黑一身黑色衫咁樣，跟住隻眼好大咁，跟住仲有一個男仔噶嘛。有冇人可以话到俾我听，其实咁片里面其实究竟佢想讲乜嘢咧？系咪未来嘅世界啊？喺个太空船嗰度，即系穿越时空，咁唔知去咗边度嘅。但系我觉得首歌非常之好听，《千年女王》。咁嚟嘅就係呢個英文嘅版本啦，咁其實當然啦，《千年女王》唔單止話有呢個英文版啦，我哋喺屋企度睇嘅話咧，多數咧都係來自一隻撈運馬嘅唱嗰只《千年女王》。 而家拣嚟嘅咧就系有啲英文版嘅咧，就是、Angel Queen 啊，唱歌嘅朋友佢就系 Nara Sedaq， 希望大家会中意啊，唔使播晒嘅，因为首歌成五分钟，都唔知佢去咗边。 好听咪得咯。 今日叫做《千年女王》主题曲啊，咁啊 Sarah 嘅选择，跟住到阿马小强啊， 系我呢一套选择咧，真系影响深远啊！对我嚟讲，咁、系我即系第一套嘅卡通啊，或者叫小朋友电影咧，打入我脑海嘅，同埋因为佢呢个主角咧，佢亦都影响周遭好多人嘅。佢就叫做小路宝 哦，小路宝卡通嚟嘅咩？ 佢有卡通。 但系丽的嗰个咧就系、是、一个真人嘅， 真人嗰个印象深啲， 真人系啊，有小品女啊嘛，系咪、啊、有钢铁老师嘛？ 系啊， 即系钢铁老师，钢铁老师就俾零分啊嘛， 系、 啊、好好睇、啊， 好睇，系啊， 同埋、啊、因为咧，你后来嗰啲去沙滩咧，啲唔系拎套high five 去嘅、 嗯， 又系叫做小老宝呢套戏，我觉得真系啊， 冇错，我知 系啊系啊，一嚿嘢咁样，我觉得真系几可爱嘅， 垃圾桶咁噶嘛， 系啊，几可爱，几傻噶，同埋咧，我又觉得佢其实。这个 idea 咧，真系我觉得可以再 develop 一下，而家新摆落去我哋一个而家呢个年代都系几好嘅题材，一个即系渣渣地嘅机械人仔，因为佢其实咧，如果据佢讲咧，呢个一个 G 级 G for girl 嘅机械人。即係最渣嗰一級數、 嗯、 但我覺得咧，如果我睇上嚟咧，我覺得佢好威，佢好巴閉，佢令到嗱，淨係呢幾個音樂咧， 已經好犀利啦，係嘛？ 係啊，例如創制 神前康威 中叮當呢、這個就係集體唱。 小子大名路寶，人人皆知道。 小老寶嚟啦！ 小老寶好嘢。 主題曲啊，的確嗰陣時嘅小朋友咧，因為第一咧就功課冇咁忙啦，冇啲咩班咩班要上啦，第二冇手機啊，冇嗰啲咩手提電腦，嗯、所以咧好多時間睇電視睇卡通，咁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娛樂嚟嘅。 小老婆係點播噶？喺幾時播噶？ 好似我睇嗰時係一個禮拜一日嘅啫，即係星期 即係星期日咯，同埋星期六咯。星期日應該星期日朝頭早。 係啊， 係啊。 喂，同埋有啲周邊產品你哋有冇買㗎？嗰啲 有咩產品啊？ 買小老婆咯。 即系小老宝嘅贴纸， 系啊，小老宝仲有咩嘅？佢可以咧就系只脚可以伸长，同埋可以变碌嘅。你有冇留意呢？ 唔记得 啦。仲有就系有个着护士嘅护士衫噶嘛？嗰个系小资生定系小兵女啊？ 我唔知啊。 小 兵女，小 兵 女就系着住嗰啲芭蕾舞裙，跟住跳舞俾佢睇噶嘛。好似系小资渣会同佢打针噶， 系我记得呢个人物， 钢铁老师嘛， 我记得 系， 你冇睇噶？ 有睇， 少我冇， 有啊， 记得咁深刻印象， 系啊，呢啲啊， 好啦，小老宝之后咧，我哋好快嚟一首卡通嘅主题曲啦，其实都唔系一个主题曲，里边一只歌，呢只歌咧其实都系一首流行歌曲，后来咧就摆咗卡通片里边嘅。 呢只歌咧好得意啊，佢由森林嘅少少嗰啲声音啦、虫声啊、树声啊，跟住咧就有啲好节奏嘅声音。歌名咧叫做《师奶瞓一觉》，The Lion Sleeps Tonight， 就来自呢个《狮子王》里边有呢首歌。好，我哋一齐。 哦，多數呢一隻獅子王我都係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啊嘛，我先揀呢一個，好嘢。In the jungle, the quiet jungle,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The peaceful village,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Near the village, the quiet village,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Oh, wee bum bum away. Hello, 大家好，我阿邦。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二点咁齐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廿四度嘅气温，今日咧温暖翻好多啦，相对湿度不过都系好干燥嘅，只系得40%嘅。咁、今日咧我哋爱好系列咧讲卡通歌曲啦，咁电影里边都有好多好多 好正。 其实之前咧，如果你记得我爱好系列，我都介绍过几只卡通歌噶， 有 一只叫 Somewhere Out There 啊嘛，系、啊，仲有一只谂住想今日噶，咁唔系，我哋好似听过， 听过啦，仲、有一只系来自呢、這 个。 哇，咁犀利嘅， 动 物奥 运 会 啊嘛！ 呢首歌我好中意噶， 系啊， 背晒啲歌词噶， 系 由头唱翻，唔系由尾唱翻到头，我都识唱啊！ 俾你唱 ，no， 我经理人唔俾我喺呢度唱。 OK， 好，咁一阵间我哋仲有好多嘅就系来自卡通嘅，不论咧就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睇一啲卡通嘅剧集啦，又或者就系大个仔同埋大个女嘅时候，我哋出去咧就系买飞入场睇嗰啲卡通片，其实都有好多好经典嘅，好好听嘅歌， 冇错。 所以其实琴日都好头痛啊。成个和路迪士尼啊， 都已经有好多， 你都唔知点算好啊， 冇 错 啦。好，继续咧听呢个卡通歌曲喺十二点后就翻嚟噶啦，先听十二点嘅新闻啦、交通消息同埋系财经消息，同埋今日咧仲系 Dr. Eric 稍后出现， 系啊，同我哋倾下。 希望佢今日正经啲啦， 唔好话石个黏膜啦。 190,900+染疫，超过610,000人死亡。圣保罗市市长宣布，根据新冠疫情的情况和评估，决定维持目前实施在公共场所强制民众佩戴口罩的防疫措施，预计措施将会持续到下个月初。根据巴西传媒统计，巴西全国已经有超过57%的人口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另外超过1,101,000人接种了第三针，占总人口的 5.16%。截至目前，巴西累计确诊病例宗数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累计死亡病例在全球排第二，仅次于美国。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59，跌36，总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升20，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0，升124。 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腾讯控股469.4跌14.2，友邦保险83元升4.5，盈富基金25.08跌8仙，中国平安57.7升1元，融创中国16.6升7.2，美团277.8升4，阿里巴巴158.4跌2.8，中国海外发展18.74升9.4，快手95.45升2.2，药明生物105.3升1.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10.446，瑞士法郎8.484，澳元5.693，加元6.228，新西兰元5.492，欧元8.9431。每百日元对港元6.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258点，升151点。港金现价报17,20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12美元。卖出1,85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都影响到挤塞噶。先讲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培正道噶。咁反方向去尖沙咀都有八卦龙咯，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啊。重复多次。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去沙田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培正道噶。咁反方向去尖沙咀都有车龙啦，排到去浸会桥面对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咧就封快线，慢线就解封。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去观塘方向落翻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咁但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牛池湾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都系再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封咗快线，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啦，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井栏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窝村。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龙窝村。另外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近住美国领事馆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在爱都大厦。花园道落山近美国领事馆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在爱都大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纪元对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慢车，特别是去赤柱方向有车龙排到去域多利道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洪家豪啊，呢一只香薰蜡烛嘅味你中唔中意啊？听闻可以加强你主角光环噶，呢期你一定大红大紫啊！ 唉，冇理，佢炒咗我哋两个都有份啊！我哋呢度油漆公司嚟噶嘛，仓入边全部都系天拿水油漆嗰啲易燃物品嚟噶，快啲吹熄啲蜡烛啦，好危险噶！ 家豪冇理，公司点解点咗蜡烛噶？叫咗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噶嘛？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防火措施要做足，工友开工安全好幸福。大家好，我系洪家豪。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嘅你，一起去实现呢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骚范围话俾你听啦，24度气温，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爱好系列， 今日要讲嘅就系啲卡通片啦。啱啱我哋儿时咧有好多嘅回忆啦。头先咧你又拣咗嘅就系有呢个小劳保啊， 小劳保啊， 跟住阿大佬又拣咗嘅就系呢一个Lion King 啦，狮子王啦。嗱，我唔知道咧，就喺你哋嘅心目中会唔会有一啲名牌子嘅？即系例如，譬如可能你有啲嘅，譬如我自己啊吓，睇漫画嘅话咧，我觉得嘅就首重自重嘅，我一定会睇嘅。又或者就系我觉得佢系喺我心目中嘅一个好犀利嘅个漫画家啦。咁例如可能你要睇一啲就外国嘅一啲卡通电影嘅话。咁梗系和路迪士尼啦。至于喺日本方面嘅咧，动画界嘅，我觉得佢一推出任何嘅一啲，譬如即系呢啲咁嘅电影啦，一啲嘅卡通之后嘅话咧，我一定会睇嘅。呢、這、一个就系宫崎骏啊， 超级 宫崎骏简直就系真系超级大师嚟嘅。咁当然啦，都可以同大家咧要讲一讲嘅就系有佢嘅所画嘅一啲动画，有啲乜嘢咧？龙猫啦， 正啊， 千与千寻啦，风起了啦。哈尔移动城堡啦，仲有就系有梦幻街少女啊，魔女宅急便啊，我觉得最犀利嘅咧系再见萤火虫。 哇， 喊 死人！大家 记得， 好催泪， 好沉重啊！呢套嘢 系啊， 你睇完之后，你以为佢就哇应该有啲好嘅生活可以过一下，有啲好嘅日子过一下啦啩？系、发觉就原来人生就系咁样啊！所以我觉得我喜欢佢嘅动画系在于嘅就系佢冒险嘅又有系咪？天空之城啊，系咪咩哈动移动城堡啊呢啲？但如果你话佢讲紧人性嘅话，其实佢有好多 千与千寻都好深。 千与千寻其实就系讲紧环保， 系 嘛？咁其实里面佢带嘅嘢嘅话，其实基本上你系有好多好多嘅嘢，你喺面可以发掘，亦都好多好多金句，同埋有好多嘅 message 喺里面嘅。咁当然头先讲到嘅就再见萤火虫，真系讲起你都想喊啦。嗱，岁月的童话都好好睇啊！系嘛？即系讲紧一对系啊，即系细细个就开始玩嘅一对时，大个之后嘅话，佢翻翻去乡下咁，跟住就即系咁啊，里面嘅情节就唔讲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可以咁多呢啲咁嘅作品，但系每一个作品嘅话都能够留下深刻嘅印象， 打动人心。 我觉得真系宫崎骏真系非常之犀利。咁啊，当然而家拣嘅呢一首歌曲嘅咧，就系、是、我当时都觉得好咩嘅，其实故事好简单，亦都好容易明白，就系龙猫。我觉得好开心噶，你唔觉得龙猫巴士系啊？ 煤炭屎鬼， 煤炭屎鬼好似系千与千寻系嘛？ 呢啲嘢咧特别小朋友特别中意， 系咪啊？佢周边嗰啲嘢，你又会好觉得到，即系系咪好似喺你身边嘅咁？可能讲紧嘅就系、是、即系譬如可能系龙猫咧，讲紧佢个两个主角嘅就系、是、一个家姐同埋一个细一个妹妹，大家之间嘅就系喺一个地方度住，跟住就见到啲龙猫嗰啲古灵精怪，你好充满住你嘅 好有幻想， 好有幻想嘅，所以今日就系简直。就呢一首嘅歌曲，嗱呢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已经可以俾你带翻去嗰套片嘅里面嘅情节啦。希望大家中意啊，拣嚟一首英文嘅版本啦。 Follow them and you will see a music for you. Rain tumbles down. The bus is late. 有龙猫嘅呢一首嘅歌曲啊，多谢我哋嘅 producer 同我咧有一个少少嘅更正嘅，原来咧就呢个再见萤火虫咧，冇错系来自嘅都系呢个吉卜力嘅工作室，但系并非系来自宫崎骏噶吓。其实咧佢就系来自咧就系高世勋嘅一个作品嚟嘅，多谢喺呢度咧亦都系以示正视听，所以系要更正翻嘅。 另外咧呢一套卡通片咧，你有冇留意到咧？其实佢为呢个宠物界打一个新局面咧，龙猫呢一种宠物后来咧就成为另一种从来冇人谂过。系呢只龙猫咁似个卡通片嗰只，咁就变咗养龙猫嘅叫做潮流，而家先会叫有龙猫，龙猫就系来自到卡通片。 冇错啦，好中意套戏。 仲好似话郑伊健开始有养先嘅，如果冇记错，系啊，佢系呢个艺人界其中一个养龙猫嘅演艺人啦吓。咁但系呢个名的确系即系几配合嗰个宠物嘅。 系啊， 好啦， 你发唔 发觉 我哋咧呢一代都好幸福嘅？我哋细个睇嗰啲卡通片咧就好細路仔嘅，例如係小鹿斑比啊、大力水手都好簡單。 大力水手你講開我就記得啦，真係嚇食菠菜啊嘛，係 啊， 啪啪的聲啦 ，I'm pop by the sailor man。 其實好無聊嘅咋，嚟嚟去去不斷都一樣嘅咋。 同嗰個瘦骨仙女朋友。係 啊，同埋布魯圖恰佢咯，咁跟住佢就食嘢，食完之後大咗就打贏，跟住係點解我哋會覺得好好睇嘅咧？ 細路仔嗰啲好笑咯，同埋永遠將佢 變 咗，然後養翻鬆佢。 佢係超級美人。 佢係揸嗰罐嘛，罐頭一揸嗰啲菠菜飛出嚟跌入個口嘛。 以前細路仔嗰啲卡通片就係咁簡單嘅啦，而我哋大個少少咧啊，嗰啲卡通咧又跟住我哋大嘅喎，有啲成人少少，好似頭先啊 蠟筆小 新係啦，蠟筆小新啊 ，IQ 博士啊，等等， 城市獵人啊， 係啊，其實有一類卡通片咧，我就唔係好中意睇嘅，就係嗰啲三一萬能俠啊、鐵金剛啊嗰啲啦。 你唔睇㗎？ 我唔係好中意。 我覺得男仔，我以為男仔係 啊， 傳 説呢 啲啦，我都麻麻地。 即系 Marvel 嗰啲唔中意噶咯， 麻麻地，我觉得即系又唔噏啊，我唔系好中意啊，系啊。咁今日我介绍呢一首咧，好犀利嘅，都又系我哋去到大个少少咧，佢又啱啱开始就播啦，就系《黄金战士》，有冇睇过啊？ 我冇乜印象。《 黄金战士》系咪类似呢啲咁嘅嘢？ 系啊，系啊。 点解你话唔中意睇嘅？ 唔系，但系因为系另一个年代嚟噶啦，啱啱系就系胡伟康开始唱呢个主题曲嘅，另一个新嘅局面嚟嘅，同我哋睇以前嗰啲好簡單嗰啲不足嗰啲係真係完全唔同嘅。 三一萬能俠好似係有三個人噶嘛，佢哋啊總之係坐一架車，有個女仔嘅。 嘅，唔知點樣嘅話咧，就合埋之後嘅話咧，就可以出去 打怪獸 噶嘛，打怪獸噶嘛，係咪呢一隻沙利文猴？我記得好似係。係 啦。對個名個熟，但唔記得講乜。 係啊， 已經 嗰只嘢，誒唔係同你嗰陣時候中意嗰只。 我唔係成日睇卡通片嘛。 哦。 佢中意邊只嘢啊？ 佢有一隻嘢好中意噶嘛，嗰陣時候講噶嘛，個 超人。大魔神。 大魔神。沙利文猴有啲似佢嘅，我成日搞錯兩隻嘢。 大魔神你都記得？ 大魔神我記得啊。 有冇主題曲㗎？ 記得阿信哥有。 系啊，大魔神 啊，大佬又大魔神啦，咁样啊， 咁样， 系啊，你冇讲错咗个名喎， 吓， 小心啲， 尤其是个魔字，知唔知？ 系啊，冇错， 冇讲错音，知唔知啊？ 小心噶，尤其是我哋而家戴住口罩， 知唔知系？ 我知道 魔， 我知道，我知道，呢个就系胡伟安嘅黄金战士，我哋准备 到吓死，猫依到吓死嘛， 我哋准备打坏人。 其实咧，卡通片咧好多时咧都系落落去都系嗰啲嘅气鬼啦，譬如打怪兽啊、打坏人啊，跟住咧又有有女巫啊，系咪先？有妖怪啦，诸如此类。咁但系 即系有一条桥嘅啫，就系邪不能胜正。 冇错啦。咁但系其中一个桥咧，就系话都有爱情嘅成分嘅。 系啊， 譬如 Beauty and the Beast 都系啦，系咪先？怪兽与美女啦，咁都系爱情最后令到佢哋咧，啊真系怪兽变咗靓翻仔啊，咁啊已经系结婚啦，诸如此类。通常系咁啊，最尾嘅对白就系 So they live happily。ever after， 佢哋从此咧就好快乐咁生活。 呢个就系我最近睇咗个 documentary， 佢讲嘅就系话，其实究竟我啲童话喺边度嚟啊？系咪？系由我哋讲嘅一啲瞓觉嘅时候啲 bedtime stories 喺度嚟嘅。咁而家讲下讲下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咧，全个世界所有嘅童话基本上咧都系一样嘅。即系可能就系你喺美国会有一个叫白雪公主，唔知喺荷兰嘅话有一只唔知系咩嘢，但系其实个古仔嗰个 系 啊， 嗰 个嗰个都系一样， 冇 错 啦。而呢一个卡通片里边呢一个桥段咧，即系因为呢一幕咧，我觉得好浪漫嘅，因为咧个靓仔加埋个靓女，突然之间咧可以喺天空飞， 哇！ 进入一个新嘅世界，喺个夜空里边有啲星星嘅身边飞过， 噌噌 ，A whole new world， 来自呢个阿拉丁。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when I'm way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男主角同埋个女主角喺夜空中飞翔，望住呢个夜空，望住下边嘅景色，哇，陶醉晒。 系啊，即系李志刚都飞起啦， 佢头壳顶到啲星星啊！ 唔该晒我哋嘅同事李志刚 出场。 嗯，好啦，嗱，搭半程仲可以听到一首歌曲。 好啊 ，Sarah 嘅选择。 好啊，呢个咧就系喺屋企我就好中意睇嘅。我而家间唔中嘅话咧，都会喺 YouTube 嗰度咧会揿出嚟睇嘅。因为点解咧？诶，我觉得里面嗰啲同学仔啦，好正啦。我哋有花轮同学啦， 哦、 有绿头老师， 樱桃小丸子。 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咧有一集我觉得咧，哇！我睇完就系我系喊噶。 嗯， 讲紧嘅就系话咧，老师叫咧就系、是。小丸子要带自己的佢嗰个系爷爷，爷爷又好得意啦，系咪？去玩，去环游世界。佢谂咗个方法嘅就系喺嗰日咧，就系煮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嘢俾佢食，等佢可以咧就系俾阿爷爷可以感受到嘅就系环游世界呢一种感觉啊！即系例如煮意大利面俾佢食啊，又或者整啲咩嘢俾佢咁样，我觉得好温馨啊，同埋好感动啊， 系啊。 好有意思的，我就所以咧揀咗呢一首歌曲嚟結束我哋今日嘅卡通片系列啦，係咪成個開心啊？ 好開心！ 哔哩吧啦，哔哩吧啦， 櫻桃小丸子就係我哋今日愛好系列送俾你嘅。 問題天天都多啊！ 九分钟嘅风骚发人啦！听完呢一个樱桃小丸子之后，翻嚟我就会有 Dr. Eric， 冇错， 仲有我哋嘅即安剧。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为指定群组，包括60岁或以上、免疫力弱以及有较高风险人士等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到北角渣华道体育馆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三针科兴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亦都有到场。聂德权说会检视首日接种情况，如果情况可以，会尽早开放给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而第二剂已经满6个月的人士接种第三针。对于应该选择哪一个技术平台注射第三针，聂德权说属于个人意愿，市民可以按个别情况考虑。就他个人而言，头两剂都是注射科兴，他对灭活平台较为喜欢，所以第三针都是揀科兴。 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香港系国际城市，应该向以色列学习，推行疫苗通行证措施，到公共地方，例如系翻工、翻学或者系食肆等，都要出示通行证。如果未能够出示，就要有阴性检测证明，或者证明曾经感染而有免疫。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如果本港有两成至三成人口没有接种疫苗，担心一旦开关有病毒进入，没有接种人士会有大约20%受感染而死亡，这个是很大的数目。他说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亿人接种，真正因疫苗死亡的人士甚至每1000万人可能只有一至两人。他又说每日都有长者离世，原因和疫苗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关系。西九文化區 M Plus 博物館聽日開幕，首年公眾免費入場。博物館今日將會舉行開幕儀式。西九管理局朝早安排传媒预展，介绍开幕初期的展览内容。6个不同主题的展区分布在博物馆的地下大堂和二楼，当中包括早前曾经掀起争议展现当代中国艺术的希克藏品。管理局说，截至上个月 ，M Plus 的藏品有大约8000件，如果连同图书馆特藏和档案藏品，更加有58000多件。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致辞的时候说， M Plus 博物馆有助推动本港文化艺术产业发展，西九亦都一直维护和鼓励艺术表达和创作自由。他又说，西九专业的策展团队会确保所有展览合法，符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所有的法律。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到访巴黎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会面，同意两国准备好再次合作。两人在外丽社工会面，马克龙说他早前同美国总统拜登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双方都认为法美两国合作对于当前的时代是至关重要。贺锦丽说确信美方亦都有同样的信念，美法关系正是处于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为双方带来很多挑战和机遇。两人会晤之后宣布扩大在太空和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白宫说美法同意建立太空全面对话，加强民用、商业和国家安全的太空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58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7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0点，升1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2，跌14.4；友邦保险82.95，升4毫；盈富基金25.1，跌6仙。中国平安57.7，升1蚊；融创中国16.58，升7毫；美团277.8，升4毫；阿里巴巴158.5，跌2.7；中国海外发展18.72，升9.2；快手95.4，升2.15；药明生物105.3，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3.9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1，人民币6.40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6点，升139点。港金现价报17,20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65美元，卖出1,84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吓，我老公系 系我初恋情人嚟噶，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我咁后生，使乜搞咁多嘢啊？ 唉，都去到呢啲年纪啦，仲有咩好搞、啊？ 搞定唔搞，睇你有几尊重自己啦。 贪靓扮靓，绝对冇年龄之分。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V 洪其俊，加埋我嘅专业扮靓团队，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终身美丽。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嘅晏昼12点38分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咁今日天气暖翻好多啦，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做隻猫，做隻狗，系啊，仲有呢个 Doctor Eric 嘅。 喂，你哋好啊， 你好啊 ，Doctor Eric。 有冇饮定杯热水先啦、 啊？ 醒神啲喎、啊，今日。 哎呀，我个女传染我啲少少上气管发炎。 真系噶、啊哦，叫你唔好俾佢锡你个黏膜嘛。 咪系 咯。哎呀，我成日都俾佢锡嘅喂。 肯定系黏膜出事啦。 我哋有个 yucky yucky 嘅，佢会伸条脷出嚟添嘅。 哎呀， 你快啲好翻、哎，快啲好翻啊！好嗱，今日咧，其实阿 Sarah 带嚟个话题嘅，咁就话关于啲流浪嘅动物。 系啦，因为流浪嘅动物咧，我谂我哋有时都唔系好识得点样去注意，同埋应该会小心嘅。咁啊，有鉴于嘅就系上个礼拜啦，咁啊就系有一件事啦，咁就系喺某啲嘅地方，咁啊就有啲嘅流浪牛，佢哋咧就因为追逐啊，咁啊跟住咧就会追就过埋马路啊咁样，咁啊就撞亲啲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当然呢样嘢亦都再重新俾大家再关注。就係話一啲嘅流浪牛嘅，實際上，佢都有，因為其實我都有試過有一次咧喺西貢咧，佢哋都幾 張相都好 都幾犀利嘅喎，因為嗰度你知啦，好多人噶嘛，佢哋會喺嗰度又唔驚人啦、 啊， 有時會企喺嗰啲餅鋪嗰度望下望下咁樣， 係咪喂慣咗佢哋咧？ 好笑，我覺得 嗰個係佢地方嚟噶嘛，基本上佢係生活喺嗰度嘛，本來 係啊， 佢點解要驚嚟啫？ 本來咁大。喺个饼铺嗰度咁样喺度望，你会觉得好怪。 佢唔知会唔会嘟白蜡痛咧？ 其实咧，我嗰阵时咧，我都住过一段时间西贡咧，经常翻屋企咧，就有几只牛企咗喺度嘅咩啊？我唔中意行开啊！咁但系佢企喺个嗰条路中间咧，嘟佢佢又冇反应。 系啊，你揸车唔得。拱 佢我唔喐啦，你都唔敢拱佢啦，系咪先？咁系会制造啲不便嘅。同埋阿 Doctor Eric 嗱，我另外除咗流浪牛之外咧，其实咧有啲叫做流浪狗、流浪猫，甚至雀仔都好啦、有啲人咧有时会街上面咧出于爱心去喂佢哋、但系政府都提大家唔好再喂啦，因为有啲咧你会制成好多问题。咁、你作为兽医，你系会点睇咧？譬如有啲我知道有啲太太们咧、直情咧每一晚黄昏咧就某啲地方就喂 啲食 物，野猪咪就咁 喂啲咁嘅狗狗猫猫，佢未必系想喂野猪，但系嗰啲食物边个食咗咧，就其实冇乜人知嘅。 系啦， 点睇啊 ，Eric？ 系啊，乱咁摆嘢出边咧，就即系就唔观察边个食咧，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梗系啊，即系即系应唔应该喂猫狗，系咩情况可以喂，有啲情况唔可以喂，啲猫狗点应付一个回事。不过咧就如果你咁摆喺度走咧，啲马骝嚟食啊，或者啲猪嚟食，其实嗰啲真系搞破坏嘅、我都住。西貢啦，咁例如我就見到即係依野豬，其實啲臭垃圾啊，成咧係製造好多麻煩喺個路面啊， 衞生嘅問題。 我認為成日嗰啲執垃圾嗰啲人咧，喺個垃圾站嗰啲咧，哇英雄嚟嘅，哇次次啲野豬咧搞到一鍋熟咁樣，所以咧就第一樣嘢要 target 啦、要喂到。OK， 個馬騮就好明顯唔應該喂啦，佢其實唔係一個香港嘅。 動物嚟嘅，其實，所以你係鼓勵緊啲呢啲 competitive 嘅動物去即係同香港大自然生物去競爭嘅啫。 但係馬騮雖然唔係香港動物啦，即係我睇翻歷史係當時引入嚟噶嘛，但係佢而家已經落地生根咗好多年嘅咯喎，係咪先？其實佢而家攞咗三粒星身份證好耐嘅咯， 有 㗎啦。你又趕唔到佢走，同埋佢係咁生，佢係咁生，係咁生， 起碼七年啦。 係啊，不過佢哋個破壞能力都好大㗎，咁就係漁農署都每年都擺即係即係我呢兩年 Covid 我唔知佢有冇做啦，不過過往佢會捉佢哋淹啊成，所以都佢哋好專注呢個問題嘅。野豬係一個長期問題添啦。你話狗貓咧，其實好得意嘅，就其實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係、是如果一隻random 嘅來歷不明嘅流浪狗，你冇人理過，即係你有啲危險嘅，你最好冇惹佢哋。好似頭先講啲牛嘅情況咧，你記得如果見只牛喺馬路，應該帶去漁農處，因為其實香港嗰啲即係啲牛咧，其實都係有個規劃俾佢哋喺入邊嘅，就唔係就街走嘅。 但係 Eric 啊，如果我見到只牛，我點帶佢漁農處啊？喂，阿牛哥，我帶你去漁農處咁啊？邊個去做嘅呢樣嘢？ 打電話漁農處啊！ 漁農處有專業嘅人， 即係叫佢哋嚟帶佢走。 係啦，佢會帶佢走㗎啦。佢哋係有個規劃係佢哋嘅地方。所以他們是 有生存空間，不過就不絕對不在馬路或者干擾人類啦。不過你說貓現在呢有些 study 呢，就是因為呢你知道現在香港有個我們叫淹了打預防針和、就 release 那隻貓狗的 program 啦。你見有時候有些貓耳仔剪了 個角的嘛，他遠處就去放回它在那裡，讓他們自己可以在那裡，但它又繁殖不到嘛，讓你可以在那個原本嗰個地方嗰度就可以咧，係啦，繼續生存。 呢啲 program 係好成功嘅，喺好多世界各地咧，可以減低大約我諗個 local 個 population 可能30% 咁多嘅。係啦，不過咧就所以有啲人咧就有啲 program 就係 target 咧，如果你係喂流浪貓狗咧，就喂淹咗嗰啲咯。 嗯。 就变咗佢哋系 好难噶喎，成群咁。喂，你烟唔准食。 睇下你耳仔有冇剪？ 佢唔系明哥派饭啊，大哥。 剪耳仔 嘅。明哥派饭可以拣。 系呢条队冇剪嘅，你自己翻屋企。 多谢 Eric， 因为我屋企都有呢个情况嘅。咁就系因为咧，就系其中其实有一只佢冇做到嘅话咧，佢你知猫系可以生好多噶。 系啊。 系啊，而家我屋企已经有六只猫仔咧，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样。 你屋 企？系啊，系流浪猫嚟噶。 你屋企有咁多只猫？ 佢入咗嚟我个花园啊！ 你喂 佢喺我个花园嗰度落地生根啊！系 啊，我唔知点算啊！因为我喂开有一只嘅，我喂开有一只咧就系个流浪猫，我就真系咧好似你咁样讲咧，参加咗呢个 program， 我咧好辛苦就捉咗佢，捉咗佢之后做咗阉，拎佢翻嚟剪咗耳仔噶啦。咁啊就因为我就喂开佢嘛，咁啊会惹埋其他嗰啲一齐过嚟食咯。 喂，呢度有饭食。 系啊，咁但系我。咁我就唔知點算好啦，因為咧嗰啲咧就係附近嗰度住 噶，就冇煙 嘅，係啊，可能因為收到風咧就話呢啲有嘢食， 啊、 你睇下佢肥肥白白咁樣，咁跟住佢而家就已經入嚟住啦，乾乾淨淨我唔知點算好啊而家。 係啦，嗱，你而家個情況係你一個主人捉咗一隻貓去煙啊嘛， 冇錯。 其實呢啲咁嘅，而家個有個即係以我所知係動物協會做緊或者， 冇錯。 咁樣就佢哋就有個 study 緊咧，就係、是、如果區域地一個 local area 即係一個大量去煙。啲動物啦，即係唔係一隻咁少啦嚇，咁啊變咗咧，淹嗰啲動物就肥豬白白，因為有人餵咧，就希望佢競爭力同佢啲流浪貓、其他啲冇淹嘅流浪貓競爭到咧，就變咗就個起碼個 population 唔會長大啦，咁多啦，得唔得就仲係個 trial 嚟嘅。不過咧就你話揀唔揀到只貓去餵，其實咧都揀到啲嘅。如果你同啲即係餵流浪貓嗰啲人咧，佢哋只貓個名即係 even 唔係佢哋只貓，佢哋都會。可以好知道呢只几时嚟啊，咁样其实都可以嘅，不过都系嗰句啦，唔好就咁抌低啲猫粮啊或者狗粮去走路咯，即系咁样就嘅，制造同埋你好多时如果过夜冇猫嚟食就老鼠嚟食嘅啫。 嗯， 其实都得嚟。另外有一样，其实头先都提过嘅生物咧，经常我都见到有啲人去喂嘅，就系雀仔或者系白鸽啦，即系两样都有啲啦，咁样你又点睇呢一个问题？ 这个直情系。香港好多年前都有條例，全呢啲唔可以人類接觸，見到佢有病或者咩事咧，就一定要叫農處先好執，因為有禽流感啦，係啦，所以我講想當年，我記得有個名人嚟嘅，佢自己養成天台白鴿，哇，隻都好靚嘅，白雪雪肥豬白白咁樣啦嚇，好靚，有名有姓嘅，佢一炮過，因為漁農處嗰、那個即係香港立例咧，佢就全部要帶嚟人道毀滅，哇，嗰種嚇！ 喊嘅場面大到咧，所以係好 sad。不過雀仔就千祈唔好搞啦，即係好多人咧見到地下有隻雀仔，好多時係打完風啊、落完雨，啲雀仔跌落地嘅啫。嗰啲咧其實咧係養唔到噶啦，佢哋基本上冇咗媽咪就會你人養係成世都飛唔走嘅。 咁點算啊？我哋 嗰啲咧其實係要叫漁農處嚟去執佢嘅，就唔好自己執去。好多年前咧，我記得啱啱嚟香港嗰時候。十幾年前咧，就好多時啲人就帶入咧個獸醫診所，咁我哋會同即係我哋拉就自己處理佢，或者係好間唔時嗰陣時有人嘗試去餵佢。我試過有個姑娘想當年就餵咗一隻一世啦，不過咧就係而家唔得啦，而家千祈唔好咁做。 嗯，知道嚇。咁、大家咧即係雖然有愛心，但係對住呢個流浪嘅小動物嚇、都要有正確嘅態度啊。好，多謝曬，多謝 Eric， 多謝曬， 希望 你快啲好翻。 翻嚟我哋会有即安剧，而家有呢一个真话的清告。 共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贪，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家豪啊，明叔系咪做埋听日啊？ 系啊，所以咧，我哋听晚咧会同佢搞个荣休欢送晚宴啊！你会嚟噶嘛，阿斯芬师傅？ 诶，梗系会嚟啦！明叔啊，睇住我入行啊，教我好多嘢啊。唉，不过咧， 不过咩？ 名宿荣休之后咧，公司啊少个人，嗰啲文书嘢咧就唔知边个做 咩啊？唔系话请到人啦咩？阿斯芬师傅好似嗰个人仲话今日翻工嘅。 诶、系啊，咁啊好啊，我几惊啲嘢冇人做啊，我唔识做啊。 哇，阿斯芬师傅啊，你闻唔闻到有啲味啊？ 我都闻到喎，咩味嚟噶？ 唔知喎、 啊，喂，唔系喎，嗰边传嚟嘅，过去睇下，过去睇下。 吓、啊，喂，嗰个人系边个嚟嘅咧？ 喂，我唔识、啊，你识唔识啊？诶、欸，会唔会嗰个新同事啊？ 喂，可能系、啊，喂，我过去问一下先。Hello， 你系 ？Hello， 哇，喂，呢啲同事咁靓仔，尤其是白色头发嗰、那个。你哋好啊，我系新嚟嘅同事啊，我叫茉莉啊，你哋好。 哦、，Hello， 我系茉莉系咪啊？我叫嘉豪啊，呢位咧就系我哋嘅斯芬师傅啊。 嘉豪你好啊， 你好 啊，斯芬师傅你好， 你好啊，茉莉小姐系嘛、 哎？叫我茉莉得噶啦，斯芬师傅。 诶、得一句啫，茉莉小姐，我想问一下啦，你喺度啊做紧啲乜嘢咁咧？ 我冇啊，执紧文具，准备开工啦。 唔系你系咪烧紧嗰啲香薰蜡烛啊？ 哦，系啊，你哋中唔中意呢只味啊？有薰衣草味嚟噶，可以帮人减压同埋放松心情啊嘛。喂，斯芬师傅，你做咩吹熄佢啊？你生日啊今日？ 茉莉小姐。请问你知唔知自己喺一个乜嘢地方工作呢？ 知，装修公司咯。 咁你知唔知一间装修公司嘅货仓里面最多系咩？就系易燃物品，例如天拿水啊、油漆啊、喷雾剂等等啊。 哦，有呢啲嘢系好正常啊，我知啊。 嗱，咁既然咁正常地有咁多易燃物品喺度，咁系咪绝对唔可以有明火呢？ 啊，你哋都讲得啱、啊。 咁咪唔应该点香薰蜡烛咯？诶、哎， 系唔好意思咯，我又唔系特登嘅，系咪先？我又唔为意啫，因为咧，我之前咧就喺一间香薰公司度做嘢，惯咗咧，翻到公司第一时间就点起啲香薰，唔好意思啊，斯芬师傅。 记住，因为呢度摆咗好多易燃物品，除咗唔可以有明火之外啊，仲唔可以吸烟，亦都禁止使用能够产生火花嘅器械噶。同埋，员工要采取适当措施去防止静电添。 知道啦，斯芬师傅，放心啦，我唔食烟噶，但系其他嘢我都会记住嘅。 哎呀，都唔知应唔应该信你好啊！ 哇，真系识嘅咧，斯芬师傅，你睇我个人几老实系咪先？而且咧，我仲知道咧，要防止发生火警咧，系要将一啲易燃物品咧分开存放喺危险仓啦，或者用防火材料建成嘅储存柜入面噶嘛。 嗱，呢度都有嘅，嗰边嗰行咧铁柜咧就用嚟摆嗰啲易燃物品嘅。咁每种易燃物品咧都会用个有盖嘅金属容器装好，然后放入一个铁柜里面嘅。 嗱，除咗要好好咁样储存易燃物品之外咧，良好嘅通风设备都系好重要噶，可以将任何易燃气体迅速抽走，避免积聚，知道危险嘅浓度嘛。 我仲知道一样可以防止使用易燃物料时发生意外嘅安全措施，就系要保持工作地方整齐清洁，可以避免工序产生嘅碎屑同埋粉尘积聚。 啱啊，今次你又讲得啱啦，所以咧，我哋每日收工之前，我都会咧清理好呢个地方先走嘅。 喂，好啊，靓仔嘉豪，不如由今日开始，我同你一齐打扫啊！斯芬师傅，你放工先都得噶啦。 诶，都好啊，多个人帮手可以快啲搞掂、啊。 茉莉小姐，提提你，下周我哋要开个会，研究下个紧急应变措施，有冇嘢需要修改？ 嘉豪啊， 系， 其实咧我唔知咩叫做紧急应变措施啊，系有咩用噶？ 哦，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咧我哋使用呢个易燃物料嘅时候咧，若然啊发生呢个突发事故啦，我哋需要即时去处理嘅，咁以免呢个危机扩大啦，所以我哋事前要制定一个紧急应变措施，确保每个人喺紧急嘅情况时候知道正确嘅处理步骤。 制定咗紧急嘅应变程序之后，需唔需要安排啲员工进行定期嘅演习啊？等佢哋都更加清楚整个程序啊嘛。 咁梗系要啦。嗱，我哋下星期咧就会有一次嘅演习啦。 系，你哋记住 mark 低个日子，到时要准时出现，知道嘛？ 嗯， 知道啦，斯芬师傅。 好，大家去做嘢啦。 防火措施要做足，工友开工安全好幸福。大家好，我是洪家豪。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